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神秘真係同大家見面啦，隔離呢位就唔係幾圖啦，係阿 Dennis 啦。咁個原因就因為阿幾圖今日咧就應該攞機噶啦，佢喺波蘭就應該翻嚟噶啦。咁但係因為可能時間比較敏啦，咁所以就今日揾咗阿 Dennis 上嚟幫手先。 係咯，嗱咁啊，我上嚟蹬腳嘅啫，同埋我諗住上嚟係做影碟情報室。哇！你同我乜神秘之嘢？嗱，講明先啊，我冇乜真知灼見，咁啊都係即係講下係啊係咩咁樣。 咁夠啦夠啦，如果你有多啲 contribution 就 OK 啦嚇。今日咧要講嘅題目咧就係中途大戰啦，咁就大家知道係同你上咗啦，咁你就好奇怪咁一個戰爭片，咁點解會講到神秘之嘢咧？因為事實上同一啲間諜啦，或者嗰套戲本身嗰、那個資金嘅來源本身都好神秘嘅，應該咁講，應該咁講。 係。 咁但係咧就未講之前咧，因為有單好新嘅新聞咧，就所以我喺度值得覺得都係啱神秘之嘢嘅線啦，咁所以喺呢度提一提啦，就係咧有一個自稱係中國間諜嘅人咧，就叫王力強啦，就啱啱喺今日咧就公布咗佢咧投誠咗去澳洲尋求政治庇護，咁佢爆嘅料都唔少嘅，就有協助綁架嗰個銅鑼灣書店嗰、那個通幾位東主啦， 李波， 咁亦都話咧佢又係喺香港就透過一些在香港讀書的中國學生就搜集香港學生的情報、另外一件事就是他也都假扮了韓國人、就在台灣就為韓國瑜助選， 好的，有幾諷刺 所以助選的意思就是比較間接，就是說他好像傳說地在前幾年就俄羅斯佢利用一啲網上嘅媒體或者社交媒體去製造一啲輿論，令到咧就Donald Trump 當選係嘛？咁、那個講法就咁樣啦。咁即係咪照玩主碗咧？咁樣咁我就即係覺得即係大家可以去諗諗啦嚇。咁一單咁簡單嘅新聞咧，大家就會好奇怪咧，就係、是、咦咁簡單嘢，即係神秘之嘢有啲咩取態咧？咁樣咁一路以嚟咧，我哋關心嗰個就唔止間諜嘅，我哋更關心一樣嘢就係雙重間諜。咁呢個係一個即係好 classic、好經典嘅一個即係西方間諜小説嘅題材嚟嘅。 電影亦都好多呢啲題材， 或者雙重間諜啦。咁我首先講講就係、是、即係雙重間諜喺冷戰嗰陣時候咧，即係曾經爆過一單即係幾單好特別嘅嘢，到而家都未解，即係未解到謎嘅。咁神秘之嘢理論上就應該攞嚟做題材，咁但係因為即係嗰個事實都未釐清，咁所以我哋仲要等啦。咁嗰件事係點樣咧？就係、是、曾經冷戰嘅高峰嘅時候咧，就有個蘇聯嘅特務就投誠咗美國。咁佢就講一樣嘢嘅話咧，其實呢、這個蘇聯同中國唔係真係嗌交嘅，又或者係蘇聯冇份參與暗殺金日成。咁嗰個時間就啱啱金乃迪暗殺之後冇幾耐， 亦都即係呢個中美恢復建交之前。 有排嗰、那個有排啦，就即係呢個時序，我可以簡單講俾你聽啦。就金乃迪嗰個被暗殺嗰個時間，1963年11月22日嘛。咁咧就中蘇交互就喺大概60年代尾咧。咁就嗰個投誠嗰個嘅蘇聯嘅特務咧。就佢當年去就喺呢個60年代嘅中期，如果冇記錯個名叫高力士， 高得先啊， 高得先 啊。咁嗰、那個原因咧就係有啲人就估，喂，其實呢個人係咪真㗎？即係係咪一啲間諜係去俾一啲放一啲錯誤嘅信息俾呢個蘇聯咧咁樣啊？咁佢去咗冇幾耐之後，跟住又去另有一個靈魂啦，就完全推翻曬以前呢個人講嘅嘢。 O K， 咁第一個去嗰個咧就係叫做Golosin， 第二個咧就 Losenko 啦，即係而家喺即係呢一個咁嘅上度啦。咁咧就中央情報局咧對於嗰、那個即係間諜咧有一個好極端睇法，其實有啲人就覺得。即係兩個冇可能，兩個都係講真話嘅、一定有其中一個錯嘅。咁有啲人就覺得就話，即係呢個蘇聯同埋中國係呢個扮嗌交，或者同呢、這個金納迪斯冇關嘅啫。咁中央會有啲人就唔信，就點樣用酷刑要逼供？逼到佢改口供為止。 呢、這個真係～最近呢兩個禮拜睇新聞又係有呢啲咁嘅，即係酷刑逼供。 咁當其時負責呢個逼供呢個就係呢個人嚟嘅，叫就 James Jesu Angleton 啦，好出名嘅呢個人，就即係一個好怪嘅人嚟嘅嚇。就係因為佢成日相信一樣嘢，就係蘇聯嘅特務咧可以滲透到中央情報局最高層嗰度。即係連個局長都係應該係蘇聯特務嚟嘅。 O K， 真係話嗰度黐咗線。 O K， 咁身邊人就因為覺得佢黐咗線，就話佢其實佢就係蘇聯特務嚟嘅。咁即係去到呢啲咧，去到呢啲位咧就好混亂嘅。所以點解我話咧，到依家咧，即係大家仲係對呢件事咧就係好撲朔迷離，就係、是、喂究竟當其時即係蘇聯係做啲咩？而好奇怪地咧，就係蘇聯瓦解咗之後咧，出嚟嘅 archive 冇搜到呢兩個人嗰個真正嗰個啲咩嚇？ 哇！咁撲朔迷離， 撲朔迷離。嗱，第一個去嗰個其實係講一個最重要咩咧？佢導致到呢個人第一個原因係咩咧？就係話佢喺蘇聯嘅特 KGB 喺中央情報入邊有一個特工，即係入咗嗰個有個名叫 Sasa，S-A-S-A-S-A-J。佢去即係佢講嗰啲爆嗰條料之後咧，呢個人就信佢十足嘅。所以後來嗰個人咧，即係頭先我錄完嗰次，後來嗰個人話咧冇呢個特務嘅，就俾佢去酷刑逼供，即係希望佢要令到佢改口供為止。咁、 okay. 到而家都有一個疑問，就係、是、究竟喺冷戰高峰時候咧，事實上咧呢個 CIA 係咪曾經有一啲即係 KGB 嘅特工係成功滲透咗入去？咁就如果英國嚟講就已經係嘅啦，譬如英國嘅MI5 咧已經係最高。即係其中一個最高級別嗰、那個嗰、那個特工咧，其實係蘇聯特工嚟嘅。咁、那個好出名叫 Kim Philby。 Kim Philby 啊，你記得咧就係、是、即係以前我哋都見到 呢個我聽過 嚇。咁、咧就即係點解我哋去講澳洲呢單嘢嘅時候咧，就會提到呢件事咧咁樣，就係咧呢個我唔敢話佢一定係蘇聯特工好啦，但係咧如果照計一個特工佢去投誠咗之後咧，理論上好低調。佢可能爆啲嘢出嚟啦，但係佢唔會話即係 set 個 pose 啊，俾你影曬啊。 係啊，同埋即係係咪所有料都係堅嘅咧？咁樣係 咯。涉及到所有料都係堅，係咪堅嘅話，大家就唔需要一定去質疑而家佢爆嘅料嘅，因為咧凡係即係呢個雙重，就算係雙重間諜咧，佢都會放一啲真料俾你。即係可能講緊係三成真啦，咁你就睇緊三成，咁跟住你後面嗰七成就流啦。 唔係呢啲真係睇電視睇得多，係 嘛？啊，咁即係呢個而家投奔咗去澳洲呢個咧，即係有幾個問題可以喺度即係去反覆討論。嗱，第一個問題就係澳洲安唔安全啦。即係澳洲俾我感覺就唔係太安全。 你指係？治安定還是嗰個政治環境？ 政治環境， 我就只可以講，我喺2000年代初咁就到即係三四年前先翻嚟啦。咁其實睇住嗰邊嘅轉變都大嘅，大嘅就係你會見到好多真係中國資金就流入澳洲。咁就尤其是阿台長，你記唔記得雪梨嗰個Opera House 啊？咁 旁邊 circular key 出面嗰好大塊地其實是中國的 developer 嚟嘅。咁啊，逢親你見到嗰啲 developer 嗰個串名是 X Y Z 咧，啊咁一定紅色資金嚟嘅，係咯，咁樣咯，係 啊。咁凡真有資金咧，實際上就嗰個影響力就好大啦。咁啊，即係好多時你即係唔一定講中國嘅，其他地方譬如美國佢都係靠呢樣嘢去即係建立一個情報網。咁但澳洲嗰個 case 咧就變化得好快，即係佢由譬如講緊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初期，佢一個主要白人嘅地方嚟，但去到而家基本上如果你去即係大嘅城市咧，其實有相當之高嘅比例嘅人係講普通話。 都唔單止大城市，中型都係咁講，好似黃金海岸，你見到由以前叫做小日本啦，咁其實而家你叫小中國都冇人反對。係啊，好多 你見到直情喺中文喺上度啦， 係好多好多。 咁另外一個即係大家都耳熟能詳啦，就係譬如你澳洲大學都我去嗰時仲有孔子學院啦。 你放心，而家都有， 而家都有。但喺美國就開始 ban 嘅啦，即係開始禁止嘅。咁嗰個即係美國嘅角度嚟講，佢一個情報機關嚟。 阿台長，你記得你幾年前去澳洲昆士蘭大學，咁嗰個孔子學院就喺正嗰個成間大學個中間，即係嗰個大塊草地嗰個位。咁我嗰陣時都 surprise 喎，哇！即係一個咁重要嘅位置，竟然都可以俾孔子學院開到，即係 俾簽名， 係啦， 俾簽名咯。其實好多佢哋啲關係用錢買翻嚟， 係 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即係近年一個好。很多國家很關注的問題， 係啦，啲人都開始即係 alert 噶啦。哇，究竟你有幾多嘢會影響到我哋即係本大學的嗰、那個 學術嘅路啦？即係譬如有啲嘢你唔會夠膽唔可以做啦。譬如甚至佢一啲我聽過就係一個研究香港嘅學者，佢都受到恐嚇嘅。咁 anyway 就係呢啲咁嘅情況咧。如果一個要投誠去的人咧，佢照計佢應該知嘅，佢應該知道，佢即係知道個風險喺邊度啦。咁但係話翻轉頭啦，即係澳洲傳統上都係呢個美國嘅盟友嚟嘅。咁一間講中途島戰役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其實係原本係想打埋澳洲嘅。咁有所謂五眼聯盟啦，五眼聯盟啊 ，Five Eyes 係咩咧？就係美國啦、英國啦、加拿大啦、澳洲啦同埋紐西蘭。 紐西蘭係啦， 即係呢五個地方咧，佢是大家 share 情報的，理論上 亦都是英語國家， 因為大家都是在英國出來的， 是 即是每一咁多個國家，即係咁多人，都咁多個都係傳為英國 Anglo-Saxon 嘅人去殖民出嚟嘅。就美國就是十七世紀咯，加拿大就慢少少咯，咁澳洲啊、紐西蘭嗰啲就跟住十八世紀咯，咁一個就喺北部，即係北半球，一個就南太平洋。咁嗰個地理位置本身就好殺食嘅，即係基本上兩個鋪， 係其實 兩個極都可以睇曬。 其實基本上即係遍佈全球咯，基本上 係啊。咁仲加埋衛星嗰啲啦。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share 情報咧？我就覺得係都近年都未必係嘅，即係美國佬一定係好多噶啦。咁就即係可能啲覺得大家可以睇嗰啲，大家 share 咯。咁就其他啲就比較難睇，譬如日本啦，日本就都係美國嘅盟友啦，一個好親密嘅盟友。但係你係咪咁多料俾日本睇咧？就一定係比呢啲就少啲少好多因為唔牽涉到一啲好重要嘅戰略嘅問題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澳洲嘅戰略嘅地位喺邊度咧？澳洲嘅戰略嘅地位咧，最重要一樣嘢佢有兩邊嘅，第一樣嘢就係守住嗰、那個呢、這個。南極，因為紐西蘭更加重要啦。另外一個就係咩咧？就係、是、南中國海，或者南太平洋。咁呢個亦都牽涉到今日講嗰個中途島戰役嗰個問題啦。咁咧就雖然咁講咧，但係即係所謂普通嘅情報搜集咧，而家美國亦都唔需要太過依賴其他國家嘅。但好奇怪地咧，澳洲有一個地方咧，我哋以前不斷去提嘅，亦都今晚亦都要講再講嘅就係 Pine Gap。咁 Pine Gap 呢個地方咧。就已經是割讓了給美國的中央情報局的。咁呢個就稱之為澳洲的 Area， 即係唔使開 Area 51。 其實你有冇諗過要去嗰度睇一睇啊？ 冇，因為真係太遠，基本上是在 Alice Rock 即嗰只咁嘅中間。係啊， 唔係嗰度係比較難去嘅。 你唔會去到嘅，係咩？唔會去到。 點解唔去到？ 你坐飛機去 Alice Rock 都難啦。我頭先係諗住睇下地圖，你唉唔使諗啦，你唔會去到咯，係咯。 唔去到嘛？嗱，喺正中間嚟嘅。咁嗰度要收集咩情況？ 要記住澳洲中間係沙漠啊！呢、這個係啊，你澳洲其實沿岸先會有人口住，中間就好少。 中間咪係啲土著住過咯。 係 但係土著都唔喺嗰度，唔係住好多啫啦。 都唔係啦，係啦， 因為咧嗰個環境實在太惡劣啦。 係嗰陣時啲英國人殖民。澳洲嗰陣時覺得點解呢個地方咁騎呢，哇！點解嗰啲老鼠跳嚟跳去，咁即係袋鼠嚟， 袋鼠嚟嘅，大隻好大隻嘅老鼠。 我覺得好奇怪，啲時即係嗰啲温嗰啲氣候啊，同歐亞大陸係完全相反嘅。 係啊，仲有題外話，澳洲今年燒得好金啊！ 啊，好慘，係好慘，係 bushfire 嗰啲我因為翻咗香港，我冇好跟嗰邊新聞，但即係你知香港都真係夠多嘢睇，夠亂。咁嗰邊嗰個 bushfire 係唔知道最近呢十年八載係特別多嘅，係、好奇怪。 而家燒到係雪梨啊嘛， 係啊係 雪梨都即係成個天都係俾佢劈。 唔係題外話啦，你講到昆士蘭省，我哋嗰邊就落好經常落 hailstorm， 即係你知嗰啲嘅所謂嘅冰係可以咁大粒啊，砸死人嘅。 嗰啲落雹。 落雹係啦，落雹係 hailstorm 係。 咁澳洲就好奇怪嘅，即係唔好 靠好 extreme 係。好奇怪咧，就係話佢同我哋個嗰個四季啱調轉嘅嘛。 嗯。 咁而家就應該係開始熱嘅啦。 熱啦，夏天啊， 夏天熱嘅啦嚇。咁但係佢夏天熱得嚟咧，佢又乾咗到大鑊。 好事嚟嘅，唔係如果以香你同香港比，其實我 prefer 乾啲，濕疹都少啲。 但係就因為燒得即係好勁 啦。哇，好慘係！你有一幕咪有隻即係樹熊啊！哇，真係即係其實燒到成身都係咁，好彩有個即係女乘客，除咗自己件衫，即係包住醫翻好佢先咁。 係醫翻到佢啊！但係隻樹熊認得佢啊 ，OK， 但真係認得。 係啊係啊，咁講翻呢個 pine gap 咧。就因為咧喺某啲澳洲人嚟講咧，佢哋覺得呢個就係割讓咗澳洲嘅主權俾美國啦。 嗯， 咁就佢哋嘈過嘅。咁但係嗰個嘈係點樣咧？就係佢講話佢哋要衝嗰、那個衝去嗰度，你已經俾人拉，要話要判咗十年嘅。 哦、okay, okay. 就係講嘅。咁當然咧，後屘就即係打得即係打甩啦。但係就個阻嚇作用就相對大咯。 嗯， 咁其實到依家大家都唔係好理解，就話即係。美國喺中美冇一個個 pine gap， 佢哋收啲咩料啦？咁、因為如果係從嗰、那個中美情報局嘅同埋 NSA， 即係再係國家安全國家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啊，佢嗰個能力咧就不一定要設有立一個好具體嘅一個站喺度。咁但係 anyway 咧，就係、是、澳洲本身個情報嗰、那個重要性係相當之高嘅啊。咁就另外一個重要性就係佢喺 Darwin， 即係喺北部嗰、那個 達爾文咯， 達爾文嗰個其實應該係美軍基地嚟嘅。 OK OK，、上面就係 印尼啦，跟住印尼啦嚇、印尼就唔會俾咁多，唔會俾呢啲咁嘅 station 佢噶啦。 係啊，因為即係始終係兩個唔同嘅即 係回教國家， 即係覺得一個耶教國家，一個回教國家，同埋本身印尼同澳洲關係就普普通通，係啊，不能講話差，亦都唔係話好，即係。普通 咁最多就澳洲人去呢個巴厘島。 巴厘島係， 但係其他地方就唔係好中意去。 係 咁而家譬如話講到呢、這個即係人佢投誠啦，咁嗰個 profile 上即係嗰個姿態相當高嘅。咁都要睇睇就係喺中國嗰邊咧，佢哋會唔會話反即係做反應，話講呢個人係點樣啦？ 嗯。 但係對於澳洲嘅情況咧，即係如果喺近年咧。事實上，個紅色滲透嗰個情況就都相當之嚴重 嘅。我覺得應該係話近年比較明顯，其實就一路都有嘅。咁我記得以前有位朋友，都唔稱得上，即係識得有位中國嘅仁兄啦，咁移民咗去澳洲嘅。咁佢又會同我講過，嗰陣時其實。每個留學生出嚟都會即係收下啲料啦。咁啲料又唔係話啲咩爆嘢，咁可能講下啊。附近條街有咩人啊？有幾多間屋啊？即係啲人生活係點啊？即係呢啲咁嘅 info 係。我唔係咁，但係呢啲對於中國嚟講都有用嘅，因為佢即係對於外國個瞭解從來都好少，因為經歷過所謂嗰個 鎖國的年代、 嗯 如果你看第二次大戰之前的日本他們都做這些事、 嗯、 譬如他去到一個地方他會看看水深是多少、 嗯、 就剛才你說的聽起來好像很簡單但是在珍珠港偷襲的時候他其實都有幾多啲日本遊客去看看就是啲戰艦出入的情況。咁呢啲睇一睇就即係會關佢後面整理過就會有一個 picture 就 係、是。 到其時如果同你打嗰時候，佢哋會點做法？ 但係即係好多嗰邊啲中國人都係嗰樣嘢啦，即係手持澳洲 passport 咁啊，自稱愛國，即係我永遠都搞唔明呢、這個呢個 logic 啊。 咁仲有一樣嘢就係八九年六四之後咧，就佢哋好多就。因為當時澳洲的總理就即刻 grant 咗嗰個居留權俾 佢。啊，叫咩名字？佢前嗰排去世，係係 福克， 係福克。 咁當初我想很多都即係後來有嘅，即係都翻中國做生意所以就發展到咁嘅地步咯。 OK。 咁所以你大家就唔好覺得話澳洲好似好隔絕，咁其實佢係一個都相當之重要嘅戰略嘅地位嘅、 嗯。 不過咧，澳洲本身有自己嗰個地理嘅限制。即係舉個例啦，譬如澳洲，佢唔可以固守嘅， 嗯， 即係佢打入去其實冇得守噶啦， 冇得守，冇得守根本 係啊，所以如果要同係 海岸線太長係啊，太長 係啊，你淨係守一邊嘅咁啊，淨係咁下邊北部啲唔守啦， 北部守唔到， 你又常唔會喺南極嗰穿過嚟噶。 喂，但係好難，即係你亦都唔會喺馬達加斯加嗰邊，冇可能噶啦，咁啊。其實你咁睇，一定係上面落嚟，即係基本上成個東北同埋南部。 咁、嗯、對上嗰就 東南，所以 南太平洋或者南中國海咯。咁、啊、所以佢一定係，但係佢問題就係佢嘅海軍亦都去唔到南中國海嘅。佢、 嗯、 亦都冇，因為佢人口少啊。 人口少係2300萬，亦都即係等於一個台灣。 係啊，同埋好多人。大部分人都不想做兵，不想當兵 的 澳洲人就很粗豪嘅，但係大部分人都不想當兵 嘅。其實是好人，即係好寬容嘅呢、這個國家嘅，即係佢唔會假設你是壞人嘅。即係你知嚟到亞洲地方咁啊，可能很多人都會假設你是誒壞人啊，搶嘢要睇住銀包。咁啊，嗰邊啲人真係唔係，係好寬容，好好人。 但係如果比佢更加寬容就是紐西蘭咯。 係。 因為嗰個國家唔，即係我諗佢哋唔會覺得世界上有壞人嘅。 係、我今年五月又去紐西蘭，哇！真係同十年前去一樣，人都係咁寬容，即係佢即係一個城市係以一個地方以 honor system 去 run 咧，就人同人之間衝突又少，同埋最緊要就係人少，係四五百萬左右，我冇記錯嘅話，係啦。 咁就地方大過香港好多嘅。 大好多， 不過有好多地方就唔住得人嘅，即係老實講 啦。下面就係熔岩咁樣。 熔岩係啊。咁頭先我提到嗰、那個即係、就是、第一個去呢、這個美國投誠嘅咧，呢、這個就係高力先啦。後邊傳到即係唔係好熟佢名，但係咧就即係起碼傳到俾大家聽啦。咁佢2008年先死嘅啫。OK 嚇、嗯，好啦，嗱咁呢個就係即係成件事，即係嗰個澳洲件事啦咁樣。咁就講講點解我哋講中同中途島咧？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咧有呢本書啊，呢本書好 Q 厚嘅啊，就係、是、叫做《碎劍》啊，《Shattered Sword》，就係最新嘅關於中途島戰役嘅一本學術著作嚟嘅，真係學術著作嚟嘅。咁就係由加拿大嘅聽眾咧就特登買咗俾我睇嘅。咁點解要做嘅？最重要原因就因為有人買咗一本咁重咁厚嘅書俾我睇，咁我唔做翻個節目咧，咁睇下，但係啲人係唔會買一本書俾我睇 嘅。唔係，我都話啦，我諗住今日上嚟係做影碟情報室。哇！你同我講神秘之嘢，哇！真係係咯。 啊，咁第二個原因就係咧因為我覺得咧中途島戰役其實由珍珠港到中途島咧，佢有少少近似而家中國同美國之間個關係。 嗯， 即係 in what sense 咧就係、是。整個日本對美國的戰略即是由在30年代開始即是一路其實都是假想是一個敵人、 嗯、 到到話決定是不是跟他反台那時候會問一個問題就是、日本夠不夠美國打 反不反得起這張台 反不反得起這張台、嗯、那 你如果在時候看就覺得這是一個很愚蠢的決定的但是當時呢就在30年代日本人不敢抵抗即係我正正係想講呢樣嘢，同今日嗰個中國同美國之間嗰個關係嘅點睇法咯。 嗯， 就係日本覺得自己即係打贏過咁多場仗，佢第一樣打即係人人都覺得當其時佢同中即係滿清打佢會輸啦，咁結果贏咗啦。 人人都覺得他跟俄羅斯打他會輸，咁結果他亦都贏了啦。咁跟住就係、是、佢連英國佬佢都抽低埋，咁抽低埋就唔係正式即係好打，但係就係一次嘅戰役咧，就係將兩英國主要嘅應該即係最勁嘅戰艦咧，就一次過收佢哋。 但係好諷刺喎，其實呢個日本海軍嘅嗰個師傅就係英國嚟嘅。 係啊，係啊。咁、那個原因點解係英國，就係因為英國從來喺海即係、就是、海軍上面係紅化世界噶嘛。 當時我冇記錯嘅話，其實入英國同時係 train 中國海軍同埋日本海軍，咁但係覺得真係即係清朝嘅嗰啲海軍就真係太不濟啦，係啦，亦都冇乜軍紀， 係。經典嘅故事就係日本人見到就係中國嘅海唔係滿清嘅海軍咧喺個船上邊嗰度掛晾衫曬衫，咁就覺得唔使即係講呢場仗一定贏㗎啦咁樣。咁咧就頭先你講過咧就去到遠再遠少少嘅，其實去到二十年代嘅時候咧就日本都會仲參考英國嗰個一啲重要戰略，因為成個所謂航母艦嗰個戰略咧，最先諗過咧就係英國嚟。咁但日本就好快，日本就係喺二十年代咧，即係如果你數大概一百年前啦，即係而家嘅一百年前已經開始做一隻航母艦噶啦，嗰隻叫鳳翔號，應該就係第一隻全世界第一隻專登係做作為一個航母艦嘅 design 去做。咁、okay. 就其他嘅航母艦，即係最初其實唔係航母艦，係改裝嘅，用啲長艦改裝嘅，即係喺上面落個架，先等啲飛機可以飛到落去。咁條橋咧就英國佬度出嚟嘅。咁但係玩到出神入化咧，就係日本人。 哦，呢樣又好諷刺喎。其實即係坦克車原本又係英國人諗起先，喺一戰末期啊，今日去到二戰就俾德軍發揚光大咯。 德國嗰啲泰戈温啊嘛，咁我哋砌嗰陣時都砌好多即係泰戈温嘅模型。 同埋睇戲咧，就真係覺得哇！日本嗰啲軍服咧，就即係比美軍醒神啲咯，係咯，即係好。 佢如果係嗰啲將教嗰啲啦，即係做比較常規啲，好靚嘅，著得好靚嘅嚇。咁就即係成件事咧，同而家中國同美國之間嘅關係咧，係有少少可以對照嘅地方嚟嘅，就係中國咧，而家中國一路覺得就係喺民間嗰度就係遲早要同美國打一次啦。咁有冇可勝之道呢？就如果你而家睇中國入邊嘅睇法咧，係覺得可以。咁我就想做呢個重要聽，係你就會行咗日本仔嗰條路咯。 永遠都係佢哋認為自己可以。 唔係當局者迷，你就嗱，所以我做呢個節目唔係純粹神秘之嘢，我覺得呢個節目本身有少少教育意義嘅。就係因為去到而家呢個局面咧，如果打鑊嘅話咧，咁就 大鑊啦。 即係大家可以估一估，以日本同中。同美國打嗰個作為一個參照、就是，就係個結果係點樣咯？ 鑒古資金啦，係嘛？最好 係啊，咁所以係值得講嘅嚇。咁當然第三個原因就係因為有呢套戲啦。咁、所以我叫 Danny 上嚟幫手嗰時，我叫你嗱睇套戲先啦。 今朝睇咗 啦嘛嚇。咁套戲我都要講少少嘅。套戲值得講嘅地方咩咧？就係、是、套戲本身嘅資金咧就嚟自中國嘅。係啊。咁你睇，如果你唔睇嗰陣時候咧？如果你不知道這個前面的規定，你覺得這套是特登為中國而拍的呢？ 如果真的不看片頭那些什麼製片，就覺得一套荷里活片這樣。是 但是呢，如果你看真一點之後，你覺得很多位置其實是跟中國說說話的。 例如 他們去到那時候，即係呢個 Doolittle 啦，佢哋即係個機務友要喺中國降落嗰時，咪其中一個係去咗。 哦，係。佢話go to the free China， 哇！呢句我聽到真係幾諷刺，大佬。 咁好多嘢咧，即係呢套戲唔係講好多中國，但係講到係就好正面嘅。 係 講到正面嘅，同埋咧就當然佢講出日本仔啦。咁但係有一個位咧，佢仍然保留嘅呢個位係咩咧？就係咧。即係當呢個飛龍啊，呢隻航母艦被炸沉嘅時候咧，成班日本即係士兵，佢決定要炸沉呢隻，即係呢隻船要棄船啦，要炸沉嘅時候咧，咁就大家都好傷心嘅。如果以日本嘅傳統嚟講咧，可能成班兵都唔肯走嘅。 係，但係佢喺套戲就話年輕人就棄船啦，咁就 佢哋其實唔想棄。 係 個艦長就話個總指揮就話，即係嗱，你走啦。咁其中一個就係同我想同你一齊殉船殉嘢艦，咁就唔好啦。日本仲需要，即係你係年青人，日本仲需要你嘅，咁我哋就去殉。 咁嗱，呢個環節咧，本身係真事嚟嘅，即係真係發生嘅，所以係好多次嘅，即係講到中途組都有提到呢、這個，即係呢個行為嘅。咁呢個行為本身咧，如果喺美國佬嚟講，係從來一定唔會做嘅，即係因為個邏輯好簡單，就係、是、咁，就算你真係咩鑊，咁你翻去都可以做第二樣嘢噶嘛，你唔使咁樣噶嘛。咁但係日本人咧就。即係有一啲好特殊嘅因素啦，就係佢哋即係一定要做呢樣嘢啦。嗱，咁我覺得即係其中一樣嘢就好值得欣賞咧，就係咩咧？就係呢個就係嗰、那個艦長啦，就係山口，因為總指揮係一艦長同總指揮，即係個艦嘅指揮係同埋艦長係兩件事嚟嘅。 嗯， 就係叫山口多文啦。 嗯， 咁佢嗰個演員咧。真係好似佢， 似 個樣好似嘅。 呢個即係荷里活嘅片啊，始終揾嗰啲演員都要似翻佢嗰個。 近翻少少，但係有啲唔似嘅咁樣。嗱、這個、呢個咧就係喺呢個赤城上邊嗰、那個其中一個參謀啦。 嗯， 咁叫做應該係原田實啦。咁就好似香港一位男歌手嘅。 睇唔出邊個。 Shine。 哦，系少少少啦，少少少少少少少， 系少少，真系似啊嘛！啊，咁咧就 眉粗眼大啊嘛， 系啊，所以如果遲啲咧就可以即系揾都試下揾佢做 拍多套， 即系應該係徐天佑啊，就拍嗰套戲啦。就呢套戲本身咧，就有啲人就覺得都唔錯嘅，特別而家喺呢個美國嘅票房咧，就相當之好嘅。 喂，但係台長，我想講啦，我睇套戲又我又唔覺得佢特別即係抹黑日本人，即係我成日覺得荷里活收咗你，即係叫做有中國資金啫。咁我唔一定要聽你講噶嘛。 係啊，咁但係就日本即係打輸咗，咁始終中國資金都係要拍呢啲戲嘅。 我 要拍佢，叫佢拍佢打輸嘅，咁一定唔會俾錢拍呢個《秋葉珍珠港》。咁嗱，就套戲本身咧，就我哋唔會多講，因為呢個今晚神秘之夜啦，佢主要講呢個戰役啦。咁套戲本身咧，就有一個幾大嘅問題嘅，就係咧啲炮火咧太似打機， 係 啊，即係好似而家你打機咁樣。 唔係，我諗係大家好受《雷霆救兵》嗰個影響。係《雷霆救兵》真係拍得太好啦，即係以戰爭片嚟講，係啊。咁同埋前兩年又有一套《鄧寇克大行動》咯，係咯。 咁但係即係頭先你提嗰兩套片都冇呢套咁誇張嘛。即係呢套成日好似打機咁。 啊，呢套真係似打機， 似打機啊！咁就至於話嗰啲戰艦方面咧，個特技本身咧就比較假啦。 嗯。 咁但係就一個好處點樣呢，就係、是、以前嗰套中途島咧，佢因為要用翻嗰個 footage， 即係當期拍嘅 footage， 即係講真正戰爭嘅 footage。 哦。Okay. 所以你會有陣時睇到舊雲嘅，即係究竟邊個打邊個咧？因為拍喂，即係老年咁遠，大家都睇唔到。 你指70年代嗰套？ 係啊，我有套應該可以攞嗰個 VCD 俾大家睇啦。我即係睇過好多次嘅。咁嗰套片其實都唔係太好嘅。咁但係咧就拍嘅風格同而家係完全唔同啦。唔同嘅意思係咩咧？佢要拍得好近距離，即係佢要拍到一個飛機上邊，即係揸緊大家搏火，或者我衝落去嗰陣時候，我掟嗰個炸彈，或者我放個魚雷，我要每一個細節都係一個 close up 嚟嘅，即係俾你睇到成件事係點樣。咁以前嗰個就唔可能㗎啦，以前嗰個就係佢最多嗱第一樣嘢佢用咧就係咩咧？就係真正嘅 footage 啦。咁呢個就即係多都唔好睇㗎啦，個原因點解好多時係好遠啊，唔可以拍到啲細節啦，即係佢唔可以舉個例，佢唔可以拍一個即係嗰個 dive bombing， 佢落嚟嗰陣時候，佢衝落嚟嗰陣時候嗰個感覺同埋掟個炸彈。第二就咩咧？第二就係、是、如果拍即係俾你睇到咧，一定係模型嚟嘅，咁模型得嚟好假㗎嘛。咁第三個咩？第三個咧就係、是、如果呢套戲咧就用 CGI 啦。 CGI 係，即係用電腦特技咯。 係 嚇，咁但係電腦特技咧就除非你係高手啦，否則如果你以咁嘅budget咧，一般嚟講咧，你覺得好假咯。 我初初睇套戲咧，我幾擔心係嗰套 Pearl Harbor， 即係我睇個 poster 垃圾咯。 哇！就係你以愛情講戰爭定係戰爭講愛情，我都即係分唔清。但係呢套。 呢套戲我諗唯一嘅好處就係俾我，即係俾我知道中途島嘅嗰個即係前因 後果， 係咪啊？係 啊。嗱，你咁講到前因後果咧，就你其實睇完套戲之後，你明唔明咧？ 明啲嘅嗱，但係起碼知道情報嘅重要 情報重要， 情報重要。 好嗱，咁呢本書就我聽講呢個情報係唔重要嘅。 嗱， 呢本書咁 Q 厚啊，呢本書咁厚啊，成即係500多頁啦。 嗯， 佢入邊係一句都冇提到嗰個 Rochefort 呢個人嘅。 嗯， 即係嗰個情報蒐集呢個 Rochefort 嚇，因為嗰個就話佢喺即係地下室度嚇。就又唔夠瞓，又整個就專咪日本嗰啲情報噶嘛，咁樣 係係。 咁呢本書咧就即係最新嘅講話就話咧，其實成件事咧唔係冇呢個情緣，冇呢個情報嘅貢獻，但係就唔係好似大家講到咁重要。 嗯， 佢知道大概當其時日本喺1942年嘅五月底，佢哋會去即係嘗試去打呢個中途島。 嗯， 但其實嗰個具體嗰個方案係唔知道點解嘅，即係唔知道係喺邊度，同埋咧就係幾時。 嗯， 咁而頭先你提到嗰個前因後果係點，即係點樣咧咁樣，咁就睇下你即係記唔記得啦。嗰個前因後果係咩咧？就係大家記得1941年嘅12月7日咧，應該係就日本偷襲咗珍珠港，美國珍珠港。咁當其時咧就我哋之前都做過節目講嘅，就係。之所以神秘之嚟講咧，就係話呢次嘅偷襲咧，美國嘅最高層係知嘅，即係羅斯福總統本身係知嘅。 咁啊，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喂個代價會唔會太大？係 啊，咁個代價係咩咧？就係到而家即係話第一個鐘頭受即係傷亡嘅美軍嘅數目咧，呢、這個紀錄到而家都未破嘅，即係第一個鐘頭，即係俾人打。開戰啦！第一個鐘頭死傷嘅美軍嘅數目到依家都未破。 嗯， 即係你講九一嗰啲當然，但係嗰啲係平民啦。 嗯， 但係如果我冇記得，九一嗰個傷亡數目都過唔到偷入珍珠港呢個數目。 九一一嘅傷亡 2000多， 3000多，可以即刻睇係咯。 就如果你講2000多，應該死人啦。 嗯， 咁但係喺珍珠港嗰咧就係。直情係斯丁德嚟嘅，即係飲人抽嘅，完全還到。 當時佢哋即係嗰個真係叫偷襲啊嘛， 係啊，咁就我哋之前去做嗰個神秘之夜嗰個提嗰個問題就係話咧，當其時知啦，知道之後，呢件事因為咁啦，咁即係到依家咧，其實絕大部分美國人都相信嗰次係美國係唔知情嘅。 唔知情， 所以唔知情嘅意思就係話，佢雖然收到個情報話有可能打珍珠港，但係冇人好確定知道就係真係會做呢樣嘢。 嗯， 咁但係有啲人就講咧，有啲嘅軍事嘅高層嘅後代就講咧，某啲人當其係知道呢件事。 嗯， 咁到到依家都唔肯去面對呢個問題嘅。咁唔肯面對呢個問題嘅原因，到到依家因為佢有一個實際嘅意義就係。即係日本呢個盟友，就係信唔信得過？ 嗯， 咁呢啲係一啲政治嘅問題，唔係一啲歷史嘅問題嚟嘅、所以就冇人冇歷史學家會夠膽走去質疑呢樣嘢咯。但係咧，就從嗰個情報嘅蒐集嚟講咧，就同中途島有關啦。 嗯， 即係如果假使間，如果美國喺41年嘅時候已經知道日本嘅意圖咧，其實佢已經解破咗日本即係海軍入邊某一啲嘅情報嚟。 嗯。 即係記住啊，唔係全部情報啦，係某一部分嘅情報嚟。 喺套戲都話，其實佢哋唔係將所有情報都解釋到嘅。我諗係4-5成嘅啫。 4-5成， 跟住再 4-5成都未必有。佢同埋佢唔係話佢逐句睇到嘅。 係佢 間唔中睇到呢句，間唔中睇到另一句，即係 字。係啊，同埋喺套戲就講佢要嗰班破解員，其實全部都係有嗰個音樂背景，係啊，要識聽即係。當時嗰、那個長官覺得，我對嗰啲 rhythm 有認知、有觸覺嘅話，係對呢個破解有幫助，係、解密有幫助咁樣。 解密咧就以前咧我就即係做嗰個節目啦，即係亦都神秘之咧就叫做咧大粒將軍與賭神，即係美國賭神與大粒將軍。咁就係、因為當其時應該就冇畫面嘅，所以我搜唔到呢本書出嚟。呢本書就叫做《Education of Poker Player》啦，就係 Herbert O. Yardley 嘅。咁呢個人係咩人嚟嘅咧？ 這個人呢就是解碼的天才的。 嗯， 咁佢另除一樣嘢，佢係賭神嚟嘅。 O K， 嚇， 咁佢呢本書就唔係講假嘛，呢本書講賭錢嘅。 O K O K， 講 poker 嘅。 喂，但係你話嗰陣時仲未有即係、就是、影像，十年前嘅喎，係咪講？你話你做呢一次嘅神秘之嘢？ 啊，係啊。咁嗰陣時冇，即係搜唔到呢本書。咁就呢本書咧，就係我買嗰陣時就唔係因為我知道呢個人係解碼嘅，我純粹因為想睇佢講 想贏錢、啊， 想講講佢點賭錢嘅。咁但係結果睇完之後咧。就好驚奇咧，因為佢有個寫個序嘅，就係講佢同大粒個個交往，佢、去重慶。 OK， 咁就大粒就說服蔣介石就請佢做情報專家。 嗯， 咁佢其實去到情報嗰度咧，佢係替中國當其時嘅中華民國咧解密咗美即係、就是、日本一啲情報。 日本 OK， 日本嘅情報。咁所以咧，你話涉及到即係美國人去解日本馬嗰個過程咧。就在他的這個年代已經有了。 嗯。 同埋呢他點解唔好彩呢個人點解他不在美國用呢而是在退到這個大粒的請他呢其實他們在二十年代他已經解這個人已經做到解到日本的馬。 嗯。 二十年代。即是在中途島 再早到二十年。 二十年之前。但是呢就去到大三十年代到呢就美國的國務院呢那個負責人呢應該叫 Stimson 啦。他就講一句呢gentlemen don't read other people's letters。 哦，即係 紳士係唔會偷睇其他人嘅信嘅。 哦，係。 咁於是乎係成個情報部門炒 Q 咗。 哇，係咪同嗰陣時美國大蕭條唔夠錢請人有關？ 可能係啦，但係可能即係呢個亦都頭先你講， 即係會唔會過於君子啊？即係 其實美國佬係最初好君子嘅。 係。 即係我應該修訂少少啦。美國佬即係最初做情報工作嗰個能力係相當之差嘅。 O.K. 咁 CIA 嗰啲係到咗即係大戰第二次大戰之後先崛起嘅。咁喺二十年代尾咧就炒 Q 咗條友，呢條友咧跟住就賭錢啦咁樣，亦都即係雖然佢賭神啦，但係冇 係咁贏就點？ 冇發達啦。 O.K. 咁於是乎咧就喺打即係同日本即係中國要同日本打嘅時候咧，就國民政府就請咗佢去做 consultant。咁亦都解到日本一啲馬嘅。咁涉及到呢個解馬問題咧，就係即係去到咁簡單啫，就係、是。當其時日本是不知道自己的情報是被解到的。 嗯， 但這個是部分。咁特別是偷襲珍珠港的時候，而家涉及到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究竟當其時即係美國收集的情報，涉及到偷襲珍珠港是有幾多？咁其中一部分的情報是已經講明日本是會打珍珠港嘅。 OK， 嚇。咁而且十二月初的時候咧。即係美國係冇 keep track 到日本嘅航空母艦嘅路線嘅。 哦，竟然 係啊，冇唔知佢哋去咗邊度嘅。 O K 嚇，咁呢個牽涉到即係跟住落嚟呢個問題，就喺中途島入邊咧，即係日本仍然有一個錯誤嘅心存，就係、是、會好似係偷襲珍珠港嗰陣時咁，美國佬係俾佢偷襲到。 咁其實我想問啊，台長。為什麼日本一定要偷襲珍珠港即其實你偷襲得他你就預咗喂對方 會還拖的 還拖了美國 咁這個就是經典的問題嚟啦佢即係點解要做呢咁戇居嘅嘢呢咁樣偷襲珍珠港呢就喺個咩背景呢就係當其時呢日本就喺中國就打緊好大嘅戰啦咁佢亦都個版圖開始擴張啦咁羅斯福就基於美國的形勢咧，佢就唔可以公開講話我要打你嘅。 嗯， 佢只能做一啲 中立中啊， 佢只能夠做一啲嘢就其中一樣嘢就係凍結咗日本喺海外嘅資產。 OK， 咁而家即係美國佬都可能再行遲啲呢個香港人權及民主關係法都可能做呢樣嘢噶啦。即係雖然個 act 入邊冇呢樣嘢，但係即係再落去就可能會有噶啦。OK。咁咧就另一樣嘢就係對日本進行石油禁運啦。 嗯，係呢、這個喺套戲開頭其實有講過，就係話喂，1937年嗰陣時啊，即係套戲裏面咧就話喂，大佬我哋不斷要靠你哋美國嘅石油， 嗯， 其實對於我哋嚟講都好危險嘅，亦都係因為咁樣，點解我哋要擴充個版圖？ 咁、但係問題就係你要石油，你打邊度先？唔係度度打得噶嘛？佢哋打中國冇油嘅。 嗯， 嚇，咁打邊度有油咧？就打落印尼嗰度， 澳洲 都冇有，澳洲都冇有，打印尼嗰度咯，同埋自然資源，譬如馬來西亞啦，馬來西亞係橡膠，咁所以一路就打落去呢啲地方度啦。咁即係偷襲珍珠港嗰個具體原因就係 三本五十六要諗一樣嘢就係、是珍珠港係一個軍事港口嚟嘅。 嗯， 如果嗰度唔打嘅話咧，美國駐菲律賓啊或者駐其他地方呢啲軍隊咧係有還擊嘅能力。 嗯， 咁即係當其時咧，美國喺菲律賓係駐軍嘅。 係 駐軍，而且嗰個人好出名嘅就係馬哈薩。 啊，馬哈薩係 嚇嗰陣時有一個即係 相當之大太平洋總司令。 總司令嚇。咁於即係參半十六就做一條橋出嚟，就係如果我嗰、那個即係打贏你嘅，打到即係珍珠港嘅話，咁就可以即係令到美國咧喺呢個太平洋嗰度咧有一段時間咧不能活動。 嗯。 咁但係呢個假設係基於咩咧？第一樣嘢就唔係佔領咗珍珠港嘅嚇，唔係佔領佢，係將嗰度嘅即係所有嘅戰艦咧就掃低曬。 嗯。 咁最重要嘅就係包括係呢、這個航母艦。 嗯。 咁美國當期有幾多隻航母艦？有即係大概四隻。 四隻， 啊四隻啦嚇 ，Lexington 啊、Saratoga 啊、Yorktown 啊、Hornet 啊，就即係Enterprise 啊 ，Enterprise 係走甩咗嘅。 唔係，幾全 走甩咗， 全部走甩曬。咁後來加一隻就 Hornet 啦， 嗯， 即係嚇。咁但係即係打打下就Saratoga 就打俾潛艇打沉咗啦 ，Lexington 亦都打沉咗啦。呢、這個就係、是、即係喺中途島戰役嘅前夕， 嗯、 就喺珊瑚島嗰度打，即係喺澳洲對開打、嗯。澳洲其實對開打好多場戰，係、 嗯、 啊。咁咧就呢個戰役咧就偷有珍珠港呢個戰役咧有一個敗筆啦，即係日本嚟講就係、是、南雲中一。即係率領呢個赤城嗰個就冇打沉到呢、這個四隻航母啦， 嗯， 全部俾佢走得曬。 咁、 呢個亦都係成件事點解懷疑當其時真係珍珠港事先係知咧，就係、是、有啱得個橋咧，呢四隻全部就出咗海嗰日，係、全部出曬去嘅，就冇。咁、如果佢哋四隻都喺嗰個珍珠港入邊咧，咁 most likely 咧其實佢哋就即係全部會打沉咗啦。咁打沉咗之後咧，基本上美國就冇還擊之力嘅，太平洋。 嗯、 即係如果純粹從呢個戰役嚟講嚇，咁但係咧，即係打贏咗之後咧，咁日本跟住做咩咧？就全線咧就即係進攻啦。 嗯， 咁其中一樣嘢就係咧，因為冇咗呢個航母艦之後咧，喺菲律賓嘅美軍咧就全部係都唔夠日本打，係要投降，一係就投降，一係就走佬。咁、阿沙辛就講一樣嘢，就係、是、當然走之撤退之前就大撤退 人啊 ，I will be back 嘛、咁咧就跟住落嚟咧就日本就嗰個進攻咧就好得人驚嘅，就係、是、由短短即係幾個月之間咧，四分一個太平洋咧係佢佔領嘅。 嗯， 咁呢個就即係美國當其時係基本上係冇完全冇還手之力嘅。 嗯， 即係睇到呢個 map 啦，即係呢個 map 啦，就係、是。他哋活動嗰、那個那個那個那個空間就去到呢度啦。 哇！好誇張， 好誇張噶 嚇。 咁其中一樣嘢就係曾經係想打澳洲嘅。 嗯， 即係行咗落，即係要喺呢個南部嗰邊咧，就要打落澳洲嗰度。咁中途島喺邊度？中途島就喺美國同埋日本真係中間啦。 嗯， 正中間嚟嘅，所以叫 midway。 其實喺夏威夷附近咯，都係係咪咧？因為其實夏威夷又係喺 再前少少 ， 但係再前而家係軍事基地就係關島。 關島，嗯。 但係當其時俾日本已經佔領咗啦。 嗯。 咁所以嗰啲地方咧，其實大家如果去睇嘅咧，就即係去到嘅話咧，係可以憑吊當其時日本喺嗰度啲坦克，同埋飛機，咁我去澳洲嗰時咧，亦都喺博物館嘅軍事博物睇到零式電腦機。 喺Canberra 直成隻零式電腦機嘅。係啲人話好細只，其實我見到好鬼大隻。 好大隻 啊！ 唔係你冇諗過個 War Memorial 咧，其實你睇一日睇唔曬。 睇唔曬好啦，咁頭先你問到咧，就係呢件事嗰個背景係點樣咧？就打完珍珠港之後咧，日本其實就可以停低落嚟嘅。有乜停低落嚟個情況係咩咧？係唔知打咩地方好啊？ 点啊？即系打到冇嘢好打， 打到冇嘢好打。嗱，佢上边嗰度系可以打阿留申群岛嘅，咁啊，阿留申群岛已经其实是美国个国境嚟噶啦，即系阿拉斯加嗰边。但系美国人就好少喺嗰度住嘅，其实嗰度住咧嗰啲土著嚟嘅。其实嗰个只得一个军事基地嘅，即系嗰阵时候唔系而家。咁咧就当其时筹住紧，就话究竟即系行落去做咩嘢啦？ 因為整個 Empire 已經打到咁大啦，就即係好似茫然不知所措啊！ 話冇嘢好打，咪防禦咯。佢哋又不斷揾地方進攻咁樣。 佢因為上咗頭嘛。 啊，即係個 mentality 都 上咗頭。咁、啊、件事咧就喺即係 Michael Bay 嗰個戲入邊已經講咗啦。就打完之後咧，美國覺得要還拖。但基本上他冇咁嘅實力還拖嘅，佢、就做了一樣嘢，就係、是、派了兩隻航母艦去到日本的附近， 嗯、 附近一就派一隻 B 嘅一個轟炸機，我唔記得 B-25 定 B-17 啦，就喺個航空母艦上面起飛，就飛到去日本就掟炸彈，跟住唔係回程，跟住就飛咗去呢個俄羅斯或者中國嗰邊。咁中國嗰邊其實已經有啲地方俾日本佔領咗㗎啦。 係 喺東北，佢就喺嗰度降落，就希望好彩就俾中國人救翻。咁事實上有部分係俾中國人救翻嘅。 係咪啊？我記得好似係喎。 係啊係啊 ，do little 啊嘛。 係 咁呢個叫 do little raid 啦。咁呢件事點解會即係兩套戲都要寫咧？就是、因為呢個直接牽涉到呢、這個即係中途戰役嘅原因嚟嘅。就雖然呢個轟炸咧。本身對入東京咧構成唔係好構成到好大嘅損傷，但係咧山本五十六同埋日本嘅海軍係 promise 過日本嘅皇室係入美國飛機係唔會炸到日本，咁但係結果炸到，結果炸到咁跟住大家去諗條橋出嚟要點搞啦，咁有兩條嘅，其中一條要推進呢個防線，推進呢個紅色呢條線推遠佢，等佢冇航母艦可以去，即係靠近到同埋快飛機去炸到。咁第二個咧就係引呢個美國嘅主力航母艦出嚟，就一次過收佢皮。咁呢個就成個即係日本嘅諗法嚟嘅。咁呢個諗法喺當其時嚟講咧，即係嗱今日大家就覺得好似好平凡啦，但係當其時嚟講其實唔係嘅，因為咧當其時嘅世界上嘅嘅軍事專家都唔覺得，都未肯定航母艦係一個最重要嘅武器。In what sense？ 你知唔知喺二十年代啲人爭住做咩咧？ 二十年代啲人爭住做車，咁你 戰艦啊？ 哦，戰艦， 做主力艦。 OK OK。 咁咩叫主力艦咧？主力艦就即係全身都係大炮嚟嘅。 系 咁日本有一隻咧，大和號啦， 就 花咗好多錢做一隻好大嘅戰艦。咁當其實喺二十年代大家就爭住去做呢樣嘢嘅。 O K。 咁但係英國佬又諗住撬出嚟，就係、是，咦，即、就、係、是、有飛機喎，咁試下我哋飛機喺嗰個可以喺個艦上面降。 哦，即係你意思其實當時就係做戰艦，但係諗下諗下，咦，唔係咯，不如整啲可以飛機。起飛到嘅， 起飛到 空母艦 嚇，咁嗰個叫 carrier 啦嚇 ，carrier 咧就係、是、嗰、那個構想就係如果呢個戰艦可以喺海上行嘅，而啲飛機喺上面降落嘅，呢、這個飛機可以喺艦上面起飛去炸其他艦。 當時航空母艦算係新嘅， 好新 嘅， 同埋個 concept 都唔係說服到全世界嘅。 OK， 即係有啲覺得即係呢樣係天方夜譚啦，點樣做？因為後邊好多 logistic 嘅問題啦，好多。即系呢啲起落啊，点样？因为航母舰本身冇炮噶嘛，即系佢本身 protect 唔到自己嘅，佢一定系咧一只航母舰一定系周身系好似要保镖咁成成扎人围住佢，仲有潜艇喺附近嘅， 尽量要俾最多个位俾飞机 起落起落。咁同埋有几多只起到咧？有几多只即系？收埋啦，呢個亦都好大學問嚟嘅。咁呢本書亦都講到一個問題，就係其實兩美國同埋日本對於嗰個航母艦嘅構造咧，有頗大嘅分別喺度。呢個亦都影響到點解收尾咧，就係佢日本做唔到，即係嗰個一般人 expect 佢做嗰樣嘢啦。即係舉個例，譬如話個偵察嘅問題啦，同埋起飛嘅問題啦。因為咧，即係一路講話就係話咧，即係日本最初有五十年代一個講話就係話，係五分鐘嘅問題嚟嘅。就是在赤城上面那些零式戰鬥機其實已經是起緊嘅，但係上面已經日本即係美國的轟炸機已經炸到佢哋，所以就輸啦。咁但係即係根據呢個書嘅講話，而且我相信都係真嘅，呢個講話係假嘅，唔係咁樣嘅。事實上當期啲飛機仲喺個甲板下面喺度即係磨緊。 OK OK， 因為成個過程咧唔係好似你喺戲入邊睇得咁簡單，就係、是。哦，啲嘢推埋嚟，咁跟住成個事咧，要裝嵌，要佢起飛到咧，嗱佢上到去就五分鐘走曬，呢個係真嘅。但喺下面要換裝炸彈啊，即係跟住或者裝魚雷啊，裝咩咧？ 那個過程本身是成個鐘頭。 這個就是套戲講緊話，喂，你而家叫我換武器，如果對方襲擊咁點啊？即係當時有個即係士兵有問過呢個問題，咁但係即係嗰一個鐘就令到成架航空母艦基本上真空啊，即係冇反擊能力咁樣。 啲飛機吹咗去嘛，下面啲飛機仲換，即係換緊啊嘛，基本上冇 protection 啦。咁但係嗰個過程唔係去到咁極端嘅，即係個時間唔係去到咁短啊。 咁即係五分鐘其實係唔止， 都冇可能，冇可能。即係因為啲飛機炸到嚟嘅時候咧，其實佢哋要去 prepare for 呢樣嘢，嗰個機會已經錯過咗嘅啦。 嗯， 所以就唔係講到好似咁 exciting 啦，就係話即係佢嚟緊啊！如果早五分鐘咧，就即係同佢抽到，其實件事就唔係咁樣嘅。咁啦，咁呢個航母艦呢個即係嘅戰略咧，甚至當其時咧，即係最高層嘅海軍咧，都唔係太 pick up 得到嘅。咁但係三本十六就諗咗條橋出嚟，就係話呢，因為你派到飛機作為炸我，咁如果我可以打低抽低晒你啲航母艦呢，咁就即係起碼可以保持到嗰個優勢。咁呢個亦都係點解同今日嗰個中國嗰個概念有關呢，就係三本十六嗰個諗法，就係長遠嚟講 in the long run 呢，日本係唔夠美國打嘅。唔夠美國打唔係喺軍事上，而是工業實力上嚟，佢做唔到咁多車，做唔到咁多 engine， 做唔到咁多航母艦，做唔到咁多飛機，咁所以長期打就冇得打嘅。但有一樣嘢可以做，就係、是、舉個例啦，譬如話而家我打交，咁 Dennis 大隻過好多噶嘛，咁但我兩三下手勢打到佢殘，即係打到佢殘，佢仲打得嘅，不過佢爆曬缸啊，佢就即係 要休息， 唔好打啦咁樣。咁即係個 concept 本身就係咁樣嘅。咁但係呢個 concept 咧，原來後尾正係錯嘅。就算當其時，即係呢個好快講咧，其實應該係結論嚟嘅。就係、是、當其時，甚至咧，如果日本喺中途島戰役入邊將美國嘅航母艦都抽低咗嘅話咧，長遠嚟講，日本都係唔夠美國打嘅。而且美國係唔會就咁擺休嘅。 所以套戲電影咧就講到中途島呢一役係決定性。咁啊，所以其實都唔係。 其實唔係有兩個部分。剛才你講過就整體戰略部分啦，即係話就算你打輸咗啦，咁 係咪真係 即係真係美國佬會唔即係同你和談咧？係唔會嘅。OK， 第二個原因係咩咧？中途島打完之後，日本其實都未重創嘅。佢最重創喺邊度咧？就係、是、跟住嚟嗰個Guadalcanal 喺所羅門島打嗰次就真係重創啦。咁嗰次打法就今次冇講啦，因為嗰個亦都好慘烈嘅，就係、是。即係大家喺啲珊瑚島上面，即係打嚟打去啊，咁樣係咪啊？ 呢個有套電視劇啊， Pacific 啊，我就未睇曬，因為我係睇過《Band of Brothers》先，超好睇。咁又係用即係雷霆救兵嗰種嘅拍攝手法，但係佢就唔係以海軍為主，係咯，即係陸地軍為主。 兩棲當，因為嗰個地方唔係好深水嘛。咁啲即係要 island hopping 咧，打完一個島就跳去第二個島，一路咁打，逐個島打上咁啊。同埋咧，日本一路打之後咧，唔肯走啊。好多士兵喺嗰度餓死嘅，其實係，因為補給唔到啊。好啦，咁而家呢個中途島呢個戰役本身咧，即係點解會話咧，就唔係好似即係喺嗰個電影入邊或者其他以前嘅書入邊講得咁重要咧？個原因好簡單，第一樣嘢就係美國開即係大概估到日本想做咩嘢，但係日本咧係唔知美國佬估到佢做咩嘢。 点解咧？因为佢哋嘅情报部门即系冇咁好， 呢个同今日好唔同啦。嗱，今日咧，即系譬如话美国做咩咧，中国大概都知道，因为好多针喺美国度。咁但系喺即系1930年代咧，日本渗透到美国本土嗰个能力系好低嘅。咁所以美国佬知道日本嘅嘢咧，日本系唔知啊，打得透估。第二樣嘢係咩咧？美國去知道日本，理論上其實都唔係容易嘅。但係好彩就有呢個人，佢識得去即係、就是、去呢個破解日本嗰、那個，其實包唔止日本嘅，即、就、係、是、破解其他人嗰啲即係密碼。於是乎咧，美國係其實好早已經有咁嘅能力去知道，只不過佢當其時佢唔用嘅啫。咁但係要打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好重要的問題就係、是，其實喺美國咧有一部分人要知道日本 同遲到要同日本打一次，即係以日本嗰、那個嗰、那個態度， 那個擴張， 嗰、那個擴張嘅態度，遲早要同日本打一次，所以佢呢方面咧，其實一早有一定嘅戒心。但美國軍方，特別係美國海軍咧，就唔係好夠日本打嘅。即係 in what sense 咧？第一樣嘢就從個航母艦嘅數目嚟講咧，日本當其時咧參與嗰個抽油中係六隻， 嗯， 美國得四隻嘅啫， 嗯。 到中途島戰役嗰度咧，日本有四隻。 我記得日本係多啲精良啲嘅裝備同埋係嘛？ 零式戰鬥機當其時嘅美軍係冇得同，即係美國嘅空軍冇得同佢抽嘅、 嗯、 戰鬥機。 嗯， 即係日本有四隻航母艦去打中途島，但其實佢仲有其他兩隻噶嘛，就瑞鶴同埋長鶴啊嘛。 嗯， 就係邊四隻咧？就係、是、赤城、加賀、飛龍、蒼龍呢四隻。咁如果講嗰個機師嘅質素咧，當其時日本咧又係好過美國嘅，咁、 嗯、 所以咧，即係如果大家去理論上去評判嘅時候咧，就日本係佔優少少嘅。同埋咧，美國最好嗰隻航母艦 Yorktown 咧，喺呢個珊瑚海，即係呢個中途島戰役前少少嗰時候，係打到即係殘咗廢嘅。 嗯， 咁跟住就駛翻去珍珠港，駛珍珠港之後咧，初頭報就話要三個月先整好隻航母艦。 嗯。 咁但係結果就三日之後咧就要出咗航， 哦係， 即係要出去啦。咁嗰個出去點樣咧？就係、是、可能要揾啲膠紙黐住啊，揾啲啲。咁仲有咧，隨隊咧就要有一隻，要有成扎嘅呢個技術人員啦、 嗯， 即係修理人員啦。咁咧就去到打中途，其實 Yorktown 就打沉咗噶啦。 嗯 啊，咁最近有一個消息咧，就係、是、日本沉嗰只加賀咧，都而家喺海底揾到具體位置，可能要起得翻嚟。 哦， 揾得翻嚟嚇， 哇 嚇！咁另外咧就係、是、即係表面上係咁樣啦，但係美國佬贏嘅喺邊部分咧？其實日本咧好奇怪嘅，即係呢個嘢都好特別啦。美國如果當即係如果當其時你去日本，甚至如果今日去日本啦，你會見到屋係木造嘅， 嗯， 除咗東京之外咧，即係東京嘅高樓大廈啦，其實日本仲有好多木屋， 係嚇， 咁但係咧就日本當其用車。即係揸車個數量其實好少， 嗯， 所以基本上咧，日本咧係要特別訓練一班 mechanic 翻嚟嘅， 嗯， 即係唔係話好似美國佬就係求其喺喺街度執條友，嗰條友都可能識整車噶嘛，咁但係喺日本咧唔係嘅，佢特登 train 一班人翻嚟去 serve 呢啲， 咁呢啲亦都本身係西方嘅技術嚟先， 呢、這個就點解講話佢嗰個日本。跟美國國力相差得很遠， 即此消彼長，其實美國都是會贏， 是贏的，美國贏，同埋人口多嘛， 嗯 啊、但是日本那個概念就是我封了整個太平洋， 嗯、 你就冇得過嚟打我， 嗯， 啊、是假設呢樣嘢啫，係嘛？咁喺呢個時間我打埋中國了，我跟住同你就和談咁樣。咁另外一樣嘢就是咧，日本咧係冇雷達的。 哦，冇雷達佢， 冇雷達嚇，咁就呢個就輸蝕咗，佢遲啲先有，輸蝕咗比呢個美國好多咯。 哇！但係個即係日本嗰個航空母艦嘅技術勁啲，但係就冇雷達，哇！好諷刺喎。 哦，咁咪當其時啊嘛，雷達應該喺呢個應該英國佬做噶， 嗯， 就喺第二次大戰嘅前夕先至有嘅嘛。 哦，咁、okay、 要 copy 咯，就係 咁，唔知幾時先流到過去日本嗰邊。 嚇！ 哦， 咁所以當其時佢哋去做嗰時候咧，就主要靠咩咧？就靠嗰、那個即係飛機嘅偵察咯。 嗯， 即係航母艦上面派 即係真係肉眼咁樣。 肉眼去睇咯嚇。嗱、哦，咁、啊、成件事佢打嗰時候係點樣啦？呢、這個中途島戰役咧，係世界上第一次啊，係啲戰艦大家見唔到對方嘅。 係，反而佢哋係喺飛機 對方嘅飛機打你。 先知道啊！原來對面可能有隻母艦， 即係個戰艦本身冇交過風嘅。 哦， 係飛機去炸嘅戰艦。 係 咁，對方又揾架飛機炸翻嚟嘅，係咁樣咧。咁結果炸沉曬啲戰艦，即係可以炸沉啲戰艦嘅。 嗯， 咁呢個係世界即係軍事史上第一次。咁所以如果你用呢個角度睇咧，大家都唔係好知道對方嗰個即係真正嗰、那個。即係部署同埋嗰個效果係點樣嘅？ 哇！所以嗰次其實美國贏都真係 有少少彩數咯，有少少即係話有少少幸運嘅成分咯。 但係嗰個情報即係情報嗰方面就即係好大貢獻嘅。 係啊，嗱咁、那個 concept 係點樣 ？concept 就係話咧，兩邊都係伏擊嚟嘅。 即係等於咁講啦，譬如你，我唔知道你中國有冇玩過呢樣嘢啦，就係、是、嗱，即係夾埋啲 friend 咧，就係捉佢哋入廁所打佢一鑊啦。 咁啊，望狼啊，唔係費事口講。 咁你有冇試過咧？就係、是、呢、這個又唔係我自己試嘅，但係喺我學校試過， 嗯、 就有個人就同即係另外一友講嗱，我哋夾埋就幾點鐘捉佢哋友，就捉佢入廁所打。咁 turn out 點咧？係嗰條友入咗去之後俾人打。 反格 係因為人一知道有喜歡做呢樣嘢，就大家夾定就係、是、即係要僕佢嘅。咁、 okay. 結果咧就嗰條友以為僕佢人就自己俾人僕咗。 雙重間諜或者俾人雙重老運。 係啊，咁日本個 case 係咁樣咯。 哦、okay. ， 就係佢以為僕人，但係 channel 就係俾人僕咗。 嗯， 咁咧就呢、這個呢個過程本身咧，亦都可以用另一個比喻嘅。就是咧，大家喺一間黑房入邊，互相去揾大家，揾對方，即系冇開燈嘅。咁有一套驚劇好著名嘅，三叉口就係咁嘅情節咯。就係、是、大家入咗黑房，咁當然個台係光嘅，但係扮睇唔到啦。咁、 嗯、 真實嘅情況咧，就係入咗間黑房，大家都睇唔到大家對方，就靠摸。 嗯、 第一個摸到多個對方就打贏個對手。 OK。 咁 turn out 就係美國係摸贏咗，即係贏。即係摸贏咗呢樣嘢，就於是乎就打贏咗即係日本呢、這個這個對手咯。咁、那個過程係點樣咧？過程嘅幸運嘅成分係點樣咧？就係、是、咧，雖然咧就係、是、尼米茲知道日本係大概去到邊度啦。咁、 嗯、 當其時嗰個日本嗰、那個即係部署係點樣咧？咁呢度要即係詳細講一少少啦。其實分三嚿嘢嘅。第一嚿嘢就是、有一隊戰艦就去咗打呢個亞歐新群島，咁咧係喺上面北邊呢邊啦，咁、 嗯、 係打贏咗嘅，因為美國佬嗰邊冇乜兵嘅，亦都唔係好重要啦。 喺、那個位置其實就真係唔太重要。 係啊，那個位唔係太重要。但係理論上，如果佢可以打到阿拉斯加，佢可以 去到 California， 可以打到去嘅。咁、嗯、另外一樣嘢就係、是、跟住喺南邊啦。咁呢個就係阿 Dennis 都知道嘅。就曾經打過澳洲嘅，即係上唔上？佢哋會唔會上岸就唔知道，但係咧就一路打落去咧，其實就打到薩摩亞或者呢個斐濟群島嗰邊嘅。 嗯 啊，咁呢邊呢、這個呢、這個澳洲嗰度咧，抵擋日本嗰個軍力咧就唔係太理想嘅人。 嗯 嚇、啊，就只係因為日本唔係當然派太多兵人去打咧，所以先至即係比較輕鬆少少嘅。 嗯嚇。 啊咁主力就喺邊度咧？主力就打呢個中途島。 嗯。 咁但係打中途島其實都係一個偽裝嚟嘅。真正要打就係要捕嗰四隻航母艦。 嗯。 即係唔係四隻，得三隻啫。即係美軍嗰三隻航母艦嚇，就殲滅嗰個航母艦，等佢哋打唔到，即係轟炸到日本咯嚇。咁但係喺呢個問題上面咧，嗰、那個入即係美國的比重咧，其實係唔係好似大家睇得咁差嘅？ 嗯， 因為中途島本身已經係一隻航母艦嚟嘅。 邊間？ 嗰度有 B-17 轟炸機。 OK 啊，就等於而家台灣咁樣啦。 嗯 啊，即係台灣點解航母艦咧？就係頭先我哋提過咧，就係當抽參與講之後咧，點解會掃低曬可以掃低曬菲律賓嗰啲入美國嘅飛機咧？ 嗯， 其實就喺台灣嗰邊。派飛機入去落去落去打嘅 ，OK 嚇、 啊，咁就做到呢樣嘢咯嚇。咁、啊所以咧，如果你計咧，就係、是、日本有四隻航母艦，美國得三隻， 嗯， 但係加埋中途島，其實大家係平均嘅 ，OK， 大家都係咁多嘅， 嗯。 咁但係美即係、就是、日本蝕底一樣嘢，就係日本唔知道美國知道佢哋去做呢樣嘢。 哇！這個真係即係，所以這套嘢講到嗰個情報啊，都真係幾咁重要。即係喂美，如果日本有呢樣嘢，其實就歷史改寫咯。 佢好堅持一樣嘢嘅，即係未就算日本贏嘅呢場仗咧，歷史係唔會改寫嘅。 嗯， 如果日本贏嘅呢場仗咧， 即係下面呢場仗就起碼即係改寫咗先。 係改寫咗呢場仗，改寫咗、嗯。如果日本咧贏咗贏埋呢場仗咧，可能食咗三粒原子彈嘅啦。 哦、都难讲 因为最后尾就是大家咪斗掟原子弹咯，咁咧就成个即系去到嗰、那个战争嗰、那个嗰、那个具体嘅情况系点样咧？就系、是、嗰场仗咧就系1942年嘅6月4日朝早，凌晨4点钟开始啦、 嗯， 大家因为大家开始靠近啦， 咁嗰啲細節唔講啦，咪係好繁複噶啦。即係譬如講有啲咩嘅轟炸機啊，有啲咩嘅兩棲登陸兩棲嘅偵察機啊嗰啲，嗰啲又唔好講啦。嗰、那個具體情況就係點樣咧？就首先美國有一扎喺中途島出嚟，喺中途島出嚟嘅。嘅呢個兩棲嘅嗰啲即係 flow plan 啊，即係你記得我都搭過，最近喺加拿大咧就係、是、即係喺水上面嘅，可以升上，即係可以飛嘅。 OK OK 嚇， 個 flow plan 俾佢見到先。咁但唔係見得曬，見到之後咧就揾就 call 咗啲 B 十七嘅轟炸機去炸佢。咁我聽到叫我點咧？係一個炸彈都炸唔到隻航母艦， 我記得係咪好似有隻魚雷抌咗落去，跟住撞過去冇爆炸 冇爆炸， 哇！真係咁都得， 係啊！所以美國佬咧，其實就佢最初嗰個部署本身咧，有啲地方係好流嘅，就流嘅意思係咩咧？就係啲人唔係好識打呢啲咁嘅戰術， 同埋當時中途島其實。美軍不是真的放了很多兵力在那邊， 因為它是誘惑，是 誘敵， 誘敵的嘛。咁誘敵嗰方法，頭先我哋漏講咗啦，就呢個係真嘅，就係呢個情報部門佢知道咗呢個 Midway 呢個代碼 AF 喺日本個曲入邊，佢就係知道呢樣嘢啫。但係佢唔敢肯定，佢可能其他地方嚟講，咁華盛頓就 challenge 佢咯。你可能係加州，可能係阿拉新群島咁樣，咁你要 proof 咯，你要證明咯。咁呢個就呢、這個人就擋一條橋出嚟，佢就叫中途島嗰邊咧就發一段即係電報俾華盛頓，咁就話咧入邊嗰個水煲壞咗，咁佢就博日本偷聽到呢段短信，就 send 再 send 翻俾自己。美國又偷聽到佢呢個偷聽翻嚟嘅短信，咁就真係用翻 AF 呢個字，咁就判定到就係中途島，就係佢哋嗰個 target 嚟嘅，咁但係問題嚟啦，咁究竟日本係咪想打呢個中途島，定係還是係要即係、就是、去偷襲嗰即係四艘嗰三艘航母艦咧？咁原來日本兩樣都有做嘅，咁所以當然日本係做緊好多同樣係做緊好多樣嘢嘅。佢又真係打阿拉新群島，佢又真係打澳洲，佢又真係打東條島，又想搏呢、這個即係三隻嘅美國航母艦。 呢個有少少似德軍嗰陣時啦、你又要應付東面戰線，又要應付西面，最尾即係最後搞到兩面不是人，就即係不斷嗰個戰鬥力下降。 係係，但係佢派嘅航母艦就少過偷入珍珠港嘅時候。 係啊，呢個我又唔明喎。即係你既然要咁大規模咁樣去戰爭，全方位戰爭，你點解用嘅嗰個武力啊？係即係少咁多咯，係咯。 咁啊，可能慳皮咯。唔係咁，事實上有兩隻長殼同埋呢個垂殼喺即係之前係。打到是傷曬咁，咁可能當其佢都抽唔到更加多嘅航母艦出嚟做啦。咁亦都有個問題嘅，就係、是、咧日本做航母艦嗰個能力係低過美國嘅，所以如果呢場仗輸咗之後，呢場仗輸曬四隻啊，輸曬四隻之後咧，日本係做唔翻呢四隻航母艦出嚟嘅，即係特別係只赤城咯，即係嗰個南雲中一嗰個旗艦咯，咁嗰日嗰件事係點咧？首先其實就 B 十七係炸過嘅，但係炸極都炸唔到，咁跟住有第二隊去咧，又係過唔到嗰啲即係嗰啲炮火咯，咁呢個就令到有一樣嘢就係南雲中一睇咗呢樣嘢就覺得美國佬冇料到，咁南雲中一當其時有一個好大嘅決定係咩咧？就係、是、佢有一炸零第一炸零式咧就去咗飛咗去炸呢個中途島，就翻緊嚟。咁第二個咧，即係要諗住要裝呢個炸彈去炸中途島嘅時候咧，就開始見到入美國飛機啦。咁呢個問題就好嚴重，因為點解咧？因為如果你要應付喺呢啲航母艦嘅飛機咧，或者影即係要炸嗰啲航母艦咧，你就唔係用炸中途島嗰啲炸彈去炸嘅，要炸兩要用兩隻，一隻就即係炸彈啦，一隻咧就係魚雷咯。咁當其時佢就要有一個抉擇，就係、是。即係究竟係要換邊隻炸彈落去咯？ 咁當佢諗緊呢個時候，即係個飛機已經離炸啦。咁最大嗰樣嘢就係啱啱佢傷緊炸彈。 嗯， 嗰一炸嘅時候就成隻航空母艦爆曬。 係係係。 咁於是乎就即係第一隻就咁樣咯。 喂，頭先，但我想問埋啦，當時美軍嘅嗰個潛艇啊，個能力啊，去到邊度？有冇德軍咁犀利？ 嗱，呢個問得最好啦，因為如果你睇套戲咧，就即係嗰個過程點解會揾到呢，就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就是潛艇跟到它其中一隻艦。 哦， 咁點解會跟到呢？就是因為嗰隻艦本身咧，就要做啲嘢去做啲補給嘅。 嗯， 佢就離開咗個大隊。 嗯， 就我啱啱巧就呢隻潛艇就望到佢。 哇！真係好彩嘅 嚇，係啊，嚇 係啊。 嗱，嗰個具體個故仔點咧？就係話呢隻潛艇其實係跟到一啲線索嘅。係。但唔敢肯定係咩嘢嚟，咁咧就跟住咧就係、是、個日本發現咗一隻潛艇，於是乎咧就揾一隻驅逐艦走去炸，即係搞佢。 但係好似都搞唔死， 搞唔死佢， 搞唔死 佢。咁佢搞佢哋咪即係潛艇咪走咯。 嗯， 但係啱啱嘅時候咧，就上面嗰個偵察機就望到呢只驅逐艦啊，就係望到一隻啫。 嗯， 咁但係。佢望嘅時候咧，呢個飛機本身已經冇油嘅。 嗯， 咁個抉擇就嚟啦，就係話，喂，佢望到就係報咗翻嚟，即係再翻去加個油先再嚟啊？定係還是佢而家報咗之後跟住呢只 check 住呢只驅逐艦？ 嗯， 咁個機師就叫 McCloskey， 就佢做一樣嘢，就係決定即係、就是、扭完咗成個局面，就係、是、佢決定跟住呢只驅逐艦。 嗯， 咁跟下嘅時候就發現到成扎。即係航母啦，日本航母啦。咁、所以嗰個情報本身就唔係好似話，即係個戲入面都講得清楚，就唔係話講幾時幾日幾分幾秒呢扎嘅，都係要真係揾嘅。就係要真係揾嘅時候咧，結果咧就係俾個好彩地揾到呢一隻驅逐艦，跟住就喺佢吊住佢尾，再揾翻嗰只航母艦嗰個成隊。 所以即係當時嘅情報就縮細咗個範圍，但係嗰個範圍其實都不 都仲係都仲係好大， 都仲係都不足以 大咗成個探險員。大佬又係係咪啊？你而家唔係有人做衛星啊嘛？係喺邊度？其實係靠估嘅。係 嚇。 咁於是乎咧，就係佢咪中途島炸咗啦。咁但係中途島嗰個炸咗冇作用嘅。 嗯。 咁亦都有個問題，就係話其實日本係咪想佔領中途島呢？係想佔領中途島嘅。 嗯。 但係佔領完，如果呢場仗贏咗之後，佔領中途島會點呢？會唔會打夏威夷呢？呢個係另外一個問題啦。 哦，呢、這個附近其實唔打就奇喎。 嗱，咁呢本書又解答到呢個問題嘅。佢話如果你就算打呢，即係打夏威夷呢，其實日本係冇嗰個兵力去打夏威夷，因為即係美國當其時要擺喺呢個夏威夷嗰個重兵呢，係可以增加到11,000嘅。 嗯。 咁同埋佢有其他嘅戰艦喺度嘛，咁、你就算有航母艦，你都要靠戰艦去打噶嘛，咁、但系咧，如果日本去打就得幾萬人打啫，所以基本上係打唔到嘅。咁日本點解話好似即係用咁少兵力去打其他嘅？頭先你講啦，點解用咁少？因為佢從來都係以少勝多嘅。新加坡咧係60,000軍隊搞到英國十，日本入60,000軍隊打到英國180,000兵投降。 哇！哇！所以其實日本當時都算係，即係個個都係精兵嚟 嘅。係啊，哦、即係如果打嗰個士兵嘅質素咧，就日本當其時係應該係比美國還要好嘅。 首先打呢個香港、馬來亞同新加坡就係 Pearl Harbor 兩個零禮拜之後，我冇記錯係咪？係 咯係咯。你好容易記啊，就係全部呢啲戰役全部都係 同一 打咗珍珠港先， 係 就好快跟住好似。即係 又係閃電戰， 閃電戰咧就全部咁多地方一齊出嚟。但係諗下，其實日本冇咁多兵啊嘛。日本佢大部分嘅兵其實就喺中國度。 嗯， 嚇、啊，咁中國嗰度咧就即係令到佢哋擺咗好多兵喺入邊咯。咁但係佢打，譬如打呢個東南亞嗰邊咧，個速度咧就好快，同埋好易打。咁、結果就打到成一個咁大嘅一個帝國出嚟。 哇！但係估唔到，原來嗰陣時英國係重兵180,000新加坡。 係啊！ 哇！ 一翼投降啊！全部。 哇！佬好誇張。 咁你覺得英國佬係戇居定咩？ 我又唔敢講戇居嘅。我可以講，日本人即係大家去日本都知佢哋嗰種即係 就一絲不掛， 一絲不撈 ，做事情嗰種嘅精準。你叫我 講字仲犀利，而家已經唔同嗰代人，而家已經冇得同嗰代人比噶啦。咁但係英國咧就即係題外話一講啦，就係佢哋去即係守嗰陣時候咧，佢係 honor 咗帝國嗰、那個大英帝國嗰個承諾咯。嗱，你諗下，譬如你睇鄧教黑都知啊，當其時喺歐洲。即係英國派去打已經輸嘅，佢可唔可以做一樣嘢？我直情唔出去，我淨係守英國，可以喎。 其實佢係絕對有咁嘅資格嘅，佢當時亦都即係道義上真係唔需要擺咁多兵喺香港同埋 香港係唔夠兵嘅，香港咧就揾加拿大兵過嚟， 有啲澳洲嗰種啊， 有啲澳洲。 我有個之前有個同事佢。佢個爸爸其實喺香，佢阿爺定佢阿爸喺香港出世嘅，其實係喺香港打過仗， 咁加拿大嗰個兵咧就喺軍校訓練都未訓練完就過嚟香港打。 其實香港嗰一陣係好慘， 好慘烈㗎， 好慘。 咁但係所以大家就一定要記住啦，就係當其時咧守香港咧，理論上英國佬可以唔守㗎。即係可以全部翻返去歐洲， 係啦，就唔係某啲地方嘅人講話咩美國佬咁，唔係話英國佬根本冇諗過守，其實唔係，佢哋係有守， 有守過嘅，咁但係就唔夠打。咁最戇居樣嘢就係擺18萬兵喺新加坡，就對住邊度？對住個海。咁日本點打呢？日本就喺你背脊埋 曬， 咁就結果全部投降。咁件事係咁樣咯。咁你睇到嗰陣時咧， 情報錯， 即係喺中途戰役之前咧。那個局勢是很悲觀的， 但亦都有個講法，其實當時歐洲丘吉爾同埋羅斯福，佢哋係重視歐洲戰場多於亞洲嘅，即基本上當時都唔太 care 亞洲添啊。 係啊，咁於是乎有呢本書亦都有另外一個講法，就係話咧，如果輸咗中途島戰役之後會點樣呢？其中一個可能性咧就係美國唔再打即係 Pacific 呢邊啦，就專搞掂德國佬先。搞掂德國佬先至翻嚟去 重兵呢個歐洲先，咁所以即係你講翻荷里活電影啦，其實我就覺得佢哋主要都係講翻歐洲戰場多好多嘅，係啊，同埋就由於即係歐洲人美國人啦，就對艾森豪嘅嗰個評價係高於麥克阿瑟嘅，但係其實你睇翻佢哋兩個戰績真係不遑多讓。 艾森豪威爾咁樣嘅，艾森豪威爾咧就佢其實係做過馬克思嘅副官嘅， 我好諷刺啊！ 即係佢理論上都係佢條僆嚟 嘅，但後屘做埋總統， 又做埋總統添咁樣係嘛？咁頭先我哋講到咧就係成件事嗰個轉捩點喺邊度咧？就係、是、如果赤城當其時能夠起到，即係個上面個飛機能夠起到飛，係即係。對抗到呢個美國嘅即係呢啲俯衝式戰略轟炸機同埋呢啲魚雷嘅戰機咧，咁都長仗仲有得打嘅。咁但係就錯過咗呢個機會。咁但係呢個機會咧，基於有啲咩缺陷咧，就係、是、第一樣嘢就係嗰個偵察啦。理論上係可以兩班嘅，即係譬如話你有一個出咗去。咁佢翻嚟嗰陣時候之前咧，你應該第二個就出到去。 所以你講呢個係美軍嗰邊 定 日本？日本，好嘅。 因為佢其實係佢要去揾個敵艦。 用 肉眼揾啊嘛。佢可以就係第一個出到去之後，跟住未翻到，即係佢哋要翻嚟啦，冇油啦。因為佢行好遠噶嘛。咁第二個第二班就可以再出去。但當其時日本個編就係做唔到呢樣嘢， 嚇同埋冇雷達呢、這個，哇！我真係好詫異， 咁所以咧就佢哋去揾嗰、那個即係美國嗰個艦嗰陣時候咧，就出現咗即係呢個問題咯，就係、是、基本上佢哋冇真係落曬去力去揾呢、這個美國嗰、那個航母艦嘅主力，就導致咗咧。就喺個打仗嗰個期間咧，就出現咗一個咁嘅問題咯嚇。咁、呢個即係亦都即係牽涉到咧、就是，就係當其時咧，日本嗰個嘅態度，那個 war plan 係點樣？即係嗰個對呢場仗嗰個準備係點樣？那個準備嘅 assumption 基本係錯咗嘅。就係、是、美國佬係唔知道日本想做啲咩嘢。 咁但係佢又冇諗過，即係美國佬跟住會有啲咩嘅諗法或者戰略。 主要當時即係可能殺紅了眼， 贏得唔係贏得太贏得太贏得太贏得太輕鬆係咪啊？咁咧就剩得落嚟嘅問題就係話咧，如果日本打贏咗呢場戰役，咁跟住會點樣？咁其中一個可能性就係佢哋會打夏威夷啦。 嗯， 但係日本從來冇諗過要打到去美國嘅。 嗯， 即係連西岸都冇諗過要打過去嘅。 點解咁講？ 你日本嗰個幅，即係美國個幅原太廣闊啊。 嗯， 就你打到西岸，咁東岸嗰啲點咧？ 係啊，咁啊，對於我諗，對於日本嚟講，不如搞掂亞洲、澳洲 啊，唔係最主要中國， 係 即係最緊要就係 control 到呢個中國呢個地方 啊。 咁其他啲譬如話啲即係東南亞資源，佢會繼續要嘅。 嗯， 咁但係打贏咗呢場，即係打輸咗呢場仗之後，跟住日本嗰個情況係點樣咧？咁樣。咁再次強調一次，就唔係好似氣，即係而家一般歷史講話就係話佢損失咗大部分嘅精鋭嘅戰鬥機器師。 嗯， 其實仲有一班喺度嘅。 嗯， 咁呢班收尾就要打翻，即係要打呢個所羅門島嗰場戰役。 嗯， 但係嗰場佢哋都輸，就結果導致咗即係後來嗰個局面咯。 反而嗰場先關鍵，即係 嗰場先，嗰場仗先至。真真正正收到日本皮啦。 哦 ，OK， 咁但係佢日本即係最大嘅問題咩咧？就成個戰爭嘅資源佢哋擺錯咗。 嗯， 就做航母艦做得好快。 嗯， 但係做得唔夠多。 嗯， 零式戰機可以做得好好，但係冇咗 upgrade 到啦。 嗯， 即係打打下就即係一路都係零式嘅。 嗯， 咁但係人哋慢慢已經開始追上嚟啦嘛。 嗯， 咁佢做咗一樣好戇居嘅嘢，就係整一隻咧好大型嘅呢、這個即係。大和艦出嚟， 航空母艦， 唔係航空母艦，而家大和號。大和號係好多炮嘅， 我sorry好多炮。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越大咁啊，越易俾人 target。 唔係當其時唔係咁諗啊，當其時就係、是、即係講緊頭先，我哋開始講就係戰艦對戰艦嘅啫嘛。 嗯， 即係譬如話你有一隻戰艦嚟，你呢隻戰艦嚟啦，咁我咪一隻戰艦對你咯，係嘛？咁邊個炮多咪大家射射咯。咁而家唔係嘛。兩隻都冇見面嘅，就大家飛機嘅飛機就係炸佢啊嘛、 哦！所以當時大和號即係勁啊，夠勁啦，但係即係佢實際用途不大。 係啊， 啊，OK， 咁咪所以咪成個即係戰爭資源咪錯咗。 咪點解我咁講咧？最近好似中國整咗隻好大型嘅航空母艦，咁、但係其實而家航空母艦技術就係要越細越好啊、即係你飛機嗰個飛行時間其實係短好多。咁中國嗰個就本末倒置，整到鬼迷咁大隻咁樣。 仲有一樣嘢，嗰樣航母艦到依家都係朝九晚五嘅， 即係 夜晚唔打得嘅， 唔係啊， 係啊， 係咪山壽嗰只係嘛？ 唔係山壽，唔係山壽，嗱，而家係第二隻噶啦，第二隻未改名添、就出咗嚟噶啦。咁、但係佢嗰個成個即係你問呢個啱嘅，即係剩得耐成時間就要講中國嘅航母艦啦。嗱，中國嗰只航母艦香港賣嘅 咩？ 喺香港賣嘅。 OK， 嗱，嗰個過程點樣咧？就係、是、當其時咧，就烏克蘭做緊只航母艦。 嗯。 咁咧就做咗下冇錢， 嗯， 因為蘇聯解體，咁佢諗緊一樣嘢就係做唔做落好咧，咁梗係冇錢梗係唔做啦。咁冇錢唔做咧，就香港有一個商人， 嗯， 就佢話佢要買一航母艦的去澳門做賭船。 OK， 啊，咁人就信咗佢嘅， 係， 啊， 咁都信？ 唔係，咁聽落先啦。 OK， 最後買嘅時候咧係冇入邊嘅男子嘅藍圖嘅， 嗯。 咁你做咗賭船咁，使乜俾阿藍圖你啫 ？OK， 但係好彩就透過一啲方法就係攞到曬成隻航母艦嘅藍圖， 即係掛名就話做賭船。但係呢個係咪真係佢當初 purpose 就唔知？ 唔係，梗係唔係啦， 梗係唔係啦。 最初係一路諗住買航母艦翻嚟噶嘛。咁、 嗯、 買航母艦翻嚟咧，就即係再揾一啲專家啦。再將佢即係未做成嗰部分就再冚上去咯。 Okay. 但係有個問題嘅就係、是、咧、中國嘅鋼同埋烏克蘭嘅鋼或者俄羅斯嘅鋼大家係同一個 quality， 同一個 quality， 同一個 quality。因為航母艦其實好難做嘅。 嗯， 嗱，你諗翻上嚟一個問題，好難解釋嘅。日本大概100年前做咗航母艦， 即是1920几年未到100年，但起碼都8年。 嗯， 中國呢，如果不買人家的航母艦是做不到航母艦出來的，到現在都是。 OK OK， 啊，你想想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啊，技術不夠咯。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鋼不行， 哎， 鋼不行。現在好像解決了問題，但是呢，即有些人就會懷疑了，就是呢，跟著航母艦下下就 會散的。 喂，所以就一系去翻嗰个问题，你嗰个航空母舰越大只，其实你更加容易俾人 target 噶嘛？咁你而家中国嗰只做，即系你咁大只，人哋其他国家母舰已经系讲越嚟越细只，亦都即系话嗰个飞机喺嗰个航空母舰嘅时间，即系升嘅时间少， 越嚟越短， 系啦，即系。 唔係嗱，個問題咧又唔係講得你咁表面嘅。嗱，你話異形咧有異形嘅，因為都唔使衞生嘅，因為就航母艦噴煙噶嘛。你係好遠，老年咁遠，你見到就航母艦喺度。咁但係咧，如果你就算噴煙，而家全球即係咁多隔離衞生啦，咁你行到邊度，其實人哋都知噶嘛。 都 係。咁所以個問題咧就係、是、就唔係話同美國佬打，而係話你其他國家都冇嘛喺側邊。你越南又冇啦，台灣又冇啦， 整嚟做乜？ 都係淨係有你，即係等於一個人咁樣，即係你個個都細粒過你嘅， 嗯， 你用文埋身真係成牙嚟牙嚟牙去，咁你即係就算你唔打得啊，人哋都覺得你真係好有威脅性噶嘛，係嘛？咁我哋空人嘅啫，實際上就係、是、因為未打過咧，其實都唔知嗰、那個即係。真正的結果是怎樣的， 是 所以大家不要想像一個 scenario， 就是美國的航母艦和中國航母艦打咯、這個是不會出現的、 okay. 是還有喂，但我想問一下歷史上有沒有真的兩隻航空母艦真的對峙的？ 沒 有比試過， 不是對峙的問題，因為航母艦不是 suppose 這樣打仗， 不是這樣打法的。航母艦就是旁邊有成扎保鏢喺度嘅， 驅逐艦啊嗰啲啊嘛， 全部有啊。點驅逐艦用咩？驅逐艦我哋即係可以對潛艇啊嘛。咁、你用咗巡洋艦啦，仲有潛艇啦，即係外圍就潛艇啦，側邊就有成扎啦，所以就唔會話兩隻航母艦大家互相打嘅。 喂，所以當初就大和號真係好睇唔好食嘅，即係得個睇嘅啫。 我想呢個仲其中一個 message 嘅話咧，就係而家中國航母艦就等於當年做大和號嘛。 哦，咁樣 係啊， 咁啊要睇多啲歷史喎。 唔係嘅，咁佢如果我呢個講法係，即係佢哋信佢哋唔會做呢樣嘢咯。 哦、 即係我呢個講法，可能佢哋當我好戇居啊嘛，係嘛？即係佢做航母艦出嚟就係話，其實呢只係即係棺材嚟嘅。咁佢哋唔信噶嘛，佢哋覺得就係話，喂，我冇喎、啊，以前我而家做咗條航母艦出嚟，我係唔係即係我走出去都硬硬下係嘛？ 冇咪冇咯，啊、你整嚟做咩啊？ 但係大家唔知道下一步 嘅、這個、mentality。 下一步嘅海軍嘅真正嘅重要武，即係決定性武器喺邊係咩嘢嘛？如果喺海上打，決定性嘅武器喺邊就咩嘢嘛？啊，咁譬如舉個例啦，譬如話而家喺呢個南，即係喺南中國海就傳説啦，未 confirm 嘅啦。就在那個海底度就爆了一些會滲會 輻射 嘅嘢出嚟嘛，咁有些人而家就開始估是中國的潛艇咯，咁呢個未 firm 嘅，咁即係你想一樣嘢就係、是、中國而家靠咩嘢去封鎖南中國海咧？嚇，佢係咪可以派一隻航母艦落去走去就係封鎖即係南中國海或者幾隻 好啊？就冇咯， 嚟唔得。是可以靠潛艇， 嗯， 咁但係中國潛艇係咪可靠呢？咁跟如果你睇依單，如果呢件事係真嘅話，就唔係好可靠咯，啊，咁但係到而家都未知噶嘛，咁但係咧就即係呢啲咁嘅情報咧，其實應該就喺美國嘅掌握之中咯， 嗯， 咁到今日咧就到呢幾日咧，其實嗰個南中國海嗰個情況都幾緊，稍微緊張下嘅，就係啲美國嘅即係戰艦咧就。靠近了他們中國聲稱的他們自己 的另外一個範圍、慢慢就在那個局面就慢慢對峙咯。我們從這個中途島這個戰役就是吸收一樣東西，就是說呢就很多時候我們看一場一個戰爭呢，不是純粹看那個戰爭本身那個戰役邊場上打，而是看後面這幾個國家本身那個工業的基礎怎樣。譬如話，如果你真係打嘅時候，第一樣你有冇油？第二樣嘢， 你做唔做一次啲飛機，做唔做一次？第三樣嘢，啲人係咪真係打得嘅？ 係 咁、啊、中國嗰個問題咧、就是，其實中國冇打好多年仗嘅啦。 嗯， 自從呢、這個即係七幾年、七十年，唔知七九年、七八年啦、七八年啦、七九年啦，打中越戰爭之外咧，基本上到而家都未打過仗。 我記得幾年前係咪呢個？中緬邊境啊，類似有少少衝突嘅，咁、但係後屘解放軍都冇出嚟。 唔止，仲有印度啦，蘇丹啦， 印度係 呢個喺呢個喺蘇丹係咪蘇丹啊嗰度？即係不丹啊，唔係蘇丹定嘅不丹啊， 我可能 不丹蘇丹喺非洲， 係非洲係 不丹不丹嗰度咧試過噶嘛。 不丹呢個又 冇聽過， 冇聽過。 前兩年啫嘛，前兩年嗰時候我哋都喺節目都提過下噶。 不丹好和平噶咯， 唔係，但係嗰度係中國度，即係起條鐵路入咗佢國境啊嘛。 嗯， 入咗唔係好多啫，入咗少少嘅啫。咁、跟住就大家嘈咯。 嗯， 咁嘈咧就當然唔係不丹嘈啦，就印度嘈啊嘛。 嗯，哦， 咁印度就派一兵過啊嘛。咁但係拖籌話哇喺即係話炸曬馬咁樣啦，又話打成啦咁。咁但係 哦，咁呢個我記得，我記得係。 咁當然我喺節目已經講，嗱，好似你有想做節目添，我記得一周時事啊。 哦，最開頭嗰幾集係咪？一七年、一六年尾嗰時候，好似係好似 係嘛？我講話，我講一定唔會打啊嘛。咁聽到就冇打到咯， 冇做燈神，冇做燈神， 避咗做燈神啦嗰次係。咁我話唔會打，原因係咩咧？因為中國從來冇喺嗰啲地方打過嘅。 嗯， 你可以計啦，即係譬如話喺六幾年嗰時候，中國同印度打過啦。 嗯， 但係咧，去到嗰個地方，去到九月嗰陣係唔打得仗嘅。 點解？ 太凍。 嗯。 啊，同埋打啲兵咧，唔係我求其我同你走上去打得嘅，因為嗰個係高原嚟嘅。 哦。 去到好多兵係頂， 明白明白， 係頂唔住嘅。所以即係我一度判定咗就係唔會打咯。 嗯。 啊，咁唔會打，其中嘅原因就係因為中國而家係唔可以打輸。佢打真系要赢噶啦，打输又好大镬噶嘛，咁所以系唔会打咯。咁嗱，呢个亦都好有现实性噶，就系咧，大家可以问一个问题：中国军队靠唔靠得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队嗰个质素？ 嗯，我谂数量就多噶啦，系啦，但系 数量都唔好多，数量都唔好多。 数量 中国摆嘅海军其实唔系好多嘅， 嗯， 日本嘅海军又相当犀利，吓。咁就算你話人多啦，咁人多係咪真係打得咧？人多唔係打得噶嘛？歷史上中國打海戰從來未老禮過嘅。 中國嚴格嚟講都冇打過海戰咁滯啦，係咪？係咯。 你講海洋打？ 係咯， 鄭和咯， 我鄭和，喂，唔好玩啦。十六世紀咪十六世紀 嚇？ 如果嗰個嚴格而家航海添喎，好嘛？ 嗰、那個航海，但係你講打海戰唔係赤壁之戰嗰啲啊嘛，即係唔係大家喺內陸打啊嘛，唔係波洋湖之戰啊嘛，你真係喺個海度太平洋度打 仗，好似真係 冇試過啊嘛。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打，你淨係 rapid 期啊，即係你重造翻中途島啊，即係八十年前嗰場仗，你都重組，你都做唔翻出嚟啊？係，即係四日航空母艦啊嘛， 嗯， 日本。你而家即係中國出翻嗰四，即係做翻啲四行航母艦出嚟，做翻日本人當其時做嗰樣嘢，都做唔到。 仲有無數嘅驅逐艦啊、巡洋艦嗰啲喎。 嗰啲可能佢俾錢佢都做到嘅，但係問題航艦你做到出嚟，你又唔係嗰種質素嘛。 嗯。 即係我哋講啊，將航母艦最難做嘅嗰條龍骨。 嗯。 嚇。咁但係而家係咪要做翻呢樣嘢咧？咁當然呢個係好大疑問嚟咯。咁所以就即係大家唔需要。將呢個比喻咧就攞講得太深嘅，只不過即係今次想做呢個節目咧，其實有一個好現實嘅意義，就係話咧，任何人要同美國佬打咧，佢要諗一樣嘢先，就係你同佢打幾耐先嚇。咁你就會調翻轉頭走去 challenge 我啦。咁美國佬打寒戰同埋打越戰，唔係會輸先？ 佢哋有冇輸啊？ 嗯， 雙方傷亡慘重咯，只可以講。咁如果講真，佢真係打嘅，點會唔贏啊？ 嚇， 你問我嘅話， 係啦。咁問題就係你喺另外人哋另外一個國家打啊，係 嚇，係代理人戰爭， 代理人戰爭嘛。中途島嗰陣就喺海上打， 嗯。 咁技術上嗰陣係美國領土嚟嘅， 係 技術上嗰陣美國領土嚟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話要去選擇同美國去打一場戰啦， 即係你可能小型、大型也好咧，你睇幾個因素啦，即係嗰個係咪美國自己嘅地頭啦？ 嗯， 咁打海戰就差唔多佢自己嘅地頭嚟嘅。咁但係打伊朗就唔係啦，伊朗嗰個咧就放無疆海入咧就其實佢自己嘅地頭嚟嘅。咁美國佬打唔打落手咧？呢、這個就好大問題啦。 嗯， 咁、所以到依家咧就即係一路都曾幾個月之前氣氛緊張啦，但係到依家都唔係啦。咁但係如果中國同美國打，會喺選擇邊一個地方打咧？嚇、啊！咁中國要同美國打，其中一個最大的因素咧，就唔係香港啊，唔係香港，就係台灣。 嗯， 就假設一日，即係習近平話我要收翻台灣嘅時候咧，咁其中一隻藍老虎就係美國。 嗯， 咁但係藍老虎咧就唔會話等到佢喺台灣海峽嗰陣時候，即係航母艦過咗去。因為試過幾次嘛， 就譬如接觸先登喺第二個地方， 喺南中國海， 嗯， 封鎖咗成個南中國海， 嗯， 就跟住令到其他嘅即係戰艦係上唔到去， 嗯， 咁呢個牽涉一個好好嚴重嘅問題咩？就係頭先我哋講嗰個國力嘅問題啊。美國嘅石油自給自足嘅，如果佢要嘅話， 嗯， 因為佢而家係買人哋油，佢自己啲油 其實佢自己嗰啲係冇用過咁滯噶嘛， 佢有地方係儲嗰啲油 啊， 係咁樣，佢嗰個地方喺地底嚟嘅， 係 係天然喎， 嗯， 唔係自己做出嚟喎，咁而家佢就買人哋啲油啦，咁但係中國如果要打仗嘅時候，佢要買咩油咧？如果佢要買油嘅話，其中一個地方要經過咧？就是南中國海、 哦、 馬六甲海峽、 嗯、 那個地方我們去看過的、 嗯、 其實很窄的、 okay. 啊、那裡一鎖了就 沒有 Q 了、啊、所以呢他中國要很注重南中國海的、控制權、 嗯、 這個就比台灣海峽更加重要 所以如果真係嚟緊有個小有場小型嘅戰爭，就都幾有可能喺呢個南太平洋。 南太平洋。 南太平洋。 南太平洋。咁嗰度咧就牽涉埋澳洲嘅問題啦、 哦。有 你需唔需要當兵㗎、啊？你 我唔使啊。 你唔使啊？ 唔使。 澳洲有冇即係話要係 唔係 compulsory 係。 咁咩人做咩人當兵啊？ 都係澳洲人、 就是、我知意思就話、是，即係佢當兵係因為打份工。 是可以咁講， 就唔係話要 即係 pay salary 係啦。 哦，咁即係 即係我明白你的意思，唔係要話服兩年兵役冇呢樣嘢， 冇呢樣嘢咁啊，所以澳洲兵話啦，唔係好打得嘅。 支援性多嘅， 支援性多。 你見阿富汗啦，都係譬如維和部隊咁，澳洲嘅軍隊都係支援性質多嘅，係啦，普及咁。 咁但係咧，如果一旦係南太平洋打咧， 嗯， 澳洲就不能幸免啦， 好難免到落去， 系啊，好難免啦嚇。咁但系澳洲一樣嘢好咧，就係人哋多數都唔會打過嚟嘅。 係，唔係同我相信澳洲人啲體質好，講真，真係健健康康啫，大佬。 係嚇，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咧，呢個中途島戰役咧，到依家嚟講咧，實際上大家都仲有一個爭拗嘅， 嗯， 爭拗嘅地方就係咩咧？就係、是、個責任邊個，即係喺戰場上嗰個責任邊個負啊？咁南文忠一咧就係奸人嚟噶啦，即係每一次拍新戲咧，一定係佢孭鑊噶啦。 佢係咪真係咁奸咧？我想問一下。 佢係一個比較水平，即係能力比較低嘅人。 嗯。 嚇、啊，咁但係係做到成個 team 嘅 commander。 嗯。 咁三本十五十六就度橋嘅。 嗯。 即係度曬成個，即係佢有 vision， 比如呢樣嘢點做？但具體去做嗰樣嘢就係南文忠一去做的， 佢就執行， 佢執行嘅。咁佢即係一路以嚟咧，由我諗由六十年代拍片拍到依家，佢都孭咗兩隻鑊噶啦。咁第一隻鑊係咩咧？就是、他頭珍珠港嘅時候咧，係炸咗兩次， 嗯， 未炸曬， 嗯， 問佢炸唔炸第三次，唔炸啦，走。咁呢個咧就有人話咧，就點解令到美國佬心咧有條件再打其他仗嘅原因嚟？ 嗯。 因為如果佢當其時要炸埋嗰個油庫咧， 啊呢、這個都係想問點解唔炸埋？即係如果你從即係既然都已經去到珍珠港嗰邊， 佢驚俾人揾到佢。嗱、啊，那個講法就大概係咁樣嘅，就係佢哋秘密去咗珍珠港，係冇人知嘅。 嗯， 但係炸得咁上下，人哋都醒爬噶嘛。 嗯， 人哋會揸嚟揾你噶嘛。 嗯， 咁佢就驚一樣嘢就係咧，啲人。 找到他的時候會炸沉那些項目，會損壞那些項目。 OK 那這第二個禍是什麼呢？第二個禍就是當時他見到飛機的時候，見到美國飛機的時候來了的時候，他的決策是怎樣。 嗯，啊 ，sorry， 去翻第一個問題先，因為當時個珍珠港嘅戰艦同埋個油庫都仲有一段距離， 唔係好遠嘅啫。佢哋佢理論上係炸到嘅，但係咧就睇日本個 war plan 係冇呢個 plan 喺度。 OK OK、啊。 咁但係如果佢炸第三號就可能隨時都炸埋喺度。 唔係，因為其實連當時美軍都話：哇，有冇炸到油庫？咁佢哋好 surprise 係冇嘅。 係啊，嚇、啊！咁佢哋自己都係。即係好覺得好彩咯，好彩咯，就係、是、因為係幾個月之內佢哋呢個就係南韓中一啊嘛，咁佢收尾係戰死嘅，就喺如果冇記錯嘅 Saipan 啦，咁咧就佢就差唔多係成件事嗰個奸角嚟噶啦，即係逢真戲發生都係咩噶啦，咁但係咧喺呢本書入邊咧，或者我自己個人都認同嘅，就係咧成件事咧最終要負責三本十六，咁啊如果講個最終負責應該日本。即係日王與人同埋呢個東條英機啦。咁但係成個 plan 本身，即係由珍珠港到中途島咧，其實都有個好大嘅錯誤嘅assumption。個assumption就係話咧，美國佬會因為呢件因為一兩次戰役輸而佢會和談。咁呢個同越戰嗰個比喻有少少唔同嘅，或者韓戰個比喻唔同。越戰同韓戰都唔喺美國本土打，輸了他覺得自己樣衰嘅係，但是珍珠港偷襲咧就不能不打下去。 係 嚇，呢個係因為即係成個美國人嗰個 pride 嘅問題， 同埋當時韓戰啊，已經係大家心諗，喂，打完個二戰仲嚟一場，已經係有厭戰噶啦。咁啊，越戰亦都係啦，即係嗰個左翼嘅思想亦都 同埋馬克思打得差啊， 打得差 嚇，打得差意思係咩咧？就係、是。他冇諗冇用到後期嗰個李奇微嗰個戰略咯。咁李奇微點打咧？我俾你打七日，跟住你要停嘅。咁你知點解咧？ 點解？ 因為唔夠飯食。 哦、okay. 即係你打嚟七日之後咧，啲補給上唔到嚟噶啦。 咁、 okay. 你知美國人食咩咧？啲韓戰打韓戰嘅中國兵 食咩？ 炒麵。 食咩？ 炒麵。 我嘅 淨係食炒麵， 哇！你冇肉唔夠力嘅喎。 咁咪佢哋當其時嗰個戰鬥力好強嘅，即係韓戰嗰時候咧，美國軍隊俾個中國軍隊解放軍，即係所謂志願軍啊，一個評語嘅，即係五百馬衝刺之內世界第一流，即係咁衝嗰陣時咧就好勁嘅。咁但係大家唔好諗啊！而家唔係咁嘅，而家完全唔係咁嘅，特別打海戰添嘛。咁咧就三本十六嗰個錯誤嘅assumption咧，就導致咗跟住成個中途島戰役本身已經係一個錯誤嘅選擇嚟。 但係好奇怪喎，歷史上對三本五十六嘅嗰個評價又唔太差嘅， 特別係日本。 係咯， 日本人係覺得到依家咧，因為個原因好簡單，就係、是、因為咧三本五十六係反對同中國打嘅。傳說之中話佢一路同呢個日本陸軍嗰個矛盾就係、是、其實喺呢度嚟，佢就覺得係唔好打，唔好即係去到嗰即係三即係四零年嗰陣已經停啦，即係唔係話由中國撤離，而係話打咗咁多又喺嗰度 就算啦 啊，咁、okay. 所以佢話即係佢度嗰個抽查珍珠港，佢係勉為其難度出嚟嘅、如果你要我打。咁我只能夠用咁嘅方法去做咯。 可能亦都係因為咁樣，歷史對佢嘅嗰個評價又唔太差，因為佢係唔想打珍珠港。咁當然，即係如果俾佢真係搞掂咗，咁即係個歷史對佢評價又唔同啦。 係啊，但係佢其實兩個 plan 本身都有問題。 咁 係即係珍珠港冇得講啦，因為人哋都唔知係嘛，你行埋就係勾佢一錘啊嘛。咁所以成件事就係、是、即係到今日就係、是。我覺得那個所謂嗰個歷史嘅評價仲有偏差嘅，就是大家對三本五十六嗰個評價太高，對南雲中一嗰個評價就太差，因為如果唔係佢度呢咁嘅橋出嚟咧，南雲中一就唔使咩咁嘅鑊， 所以其實就應該一邊高翻少少，另一邊 就低少少嚇。咁但係咧，我睇過曬，即係譬如我睇咗呢本書啦，或者我睇咗嗰個歷史咧，我覺得當其時人係好犀利嘅。 因為咧，淨係一隻艦本身成千幾人嘅。 哇！ 係啊，嚇、嗯啊，即係要嗰個 management 啦，個分工啦，打 coordination 啦，你行到喺日本行到老年咁遠，走到去中途島嗰度，成件事本身係冇人知嘅。 嗯， 即係上面呢、這個，即係要飛機，亦同一樣嘢喎，係要夜晚降落，航空母艦上面。嘅飛機夜晚降落， 同埋又冇雷達，又冇呢樣冇成 啊！咁所以佢即係一個好好值得大家去睇歷史，就係點解當其時嘅人可以做到呢樣嘢？ 嗯 啊，咁佢哋個 discipline 啊，佢哋嗰個vision 啊，本身都係遠比而家嘅人係犀利好多。 嗯啊，認同 係啊。咁所以就算話無論佢哋個人係即係你覺得係犯咗戰爭罪行也好，大家要睇睇當其時嘅人點解佢哋。即係有呢種動力去做呢樣嘢咯。 嗯 好啦，咁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就下禮拜自己再見啦。咁啊，下禮拜應該幾度翻嚟？咁我哋下禮拜如無意外就應該講呢個波蘭集中，即係德國波蘭嘅納粹集中營啦。 嗯 ，OK， 好，拜拜。